经平均指数报27,544点，升4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5，日元114.7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35美元，卖出1,800.75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广阔云带为该区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年初三是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电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月19日至4月2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乐观、悲观、吞下咪得咯。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孤单、伤心、烦忧一样，黑色天空、月光一样，重演着、重复着。究竟世界怎样？到底想我点？ Gigi 写呢首歌咧，有啲部分系比较悲观底啲嘅，但系监制兼编曲一丁嘅手上咧，就 turn 翻做而家开心仔少少嘅版本，因为佢哋都相信世界应该有希望嘅。作个填词都系 Gigi 自己，编曲李一丁，拎出嚟监制李一丁。上晚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张曼芝《日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生意咧，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都会习惯咧拜一拜神，咁呢个叫开年啊。咁如果尤其是一啲传统嘅店铺，譬如海味铺啊，咁都会开年食饭同埋拜神噶、哦。有啲做生意嘅自己屋企亦都会做一次嘅。咁喺今年咧。比較有利的拜神時間就是卯時早上5點到7點或者是巳時早上的9點到11點都是一個非常之適合開年拜神的時間來的。咁通常初二呢大家都会返外家嘅，即係出嫁女呢返爸爸妈妈度。咁啊呢个係一个传统嘅習慣。以前啲人更加讲究添啊，返外家一定要买嘢啦，买嘅嘢数目呢定係双数啦。另外呢好多时会带咩呢，带一啲讲意头嘅嘢啦，买啲借啦，买一啲长长久久嘅嘢啦，代表住成双成对嘅嘢啦。同埋呢以前啲人有一个習慣㗎喎，就係返屋企呢，如果外家嗰我的女回到家就不会吃晚饭的，只能够吃晏昼。他们说吃晚饭这些叫吃到底，容易吃穷屋企，其实又不是的，因为以前的人住得远，如果你再吃完晚饭又回到自己家就会有些夜和危险了。现在当然就没有这个讲法了，你无论你回到爸妈那里，喜欢吃晏昼就可以，吃晚饭都完全没问题。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 好、多谢你接古为我哋年初二开咗我哋嘅节目，吓十点零二，风骚浮人开始。 新年进步，身体健康，虎年行大运。 新年嘅第一日，陪住你喺我哋香港电视第二台，风骚浮人嘅梁启昌， 我系李丽睿， 马小强， 今日好精简， 梗系 好好多。 咩嗰啲咩三三无穷啊，四四不尽 嘅，我本来想二龙腾飞。 有福有财路，我祝福你好，温馨的新年，阖家欢歌。 開始我哋嘅風騷飯人咧，好中意呢啲賀年歌咧，裏面啲歌詞咧，即係聽完咧個人都精神啲，開心啲。我最中意嗰只其中一句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就是、叫做啲錢有排用。其實而家啲錢咧賺咗之後咧，好似啲好似抌咗落冰啲冰倒落水咁啊，浮咗聲冇咗嚇。 贊成啊！ 啲錢有排用啊， 係啊，甚至乎先使未來錢咯。我都未出粮，已经使晒， 啲钱唔够用，我就识唱。啲钱有排用啊，唔紧。 今年我哋财源广进，好唔好？ 喂，咁同埋我中意你嘅歌咧，佢又唱下广东话啊，唱下普通话咁样。不如咁啦，阿财神爷，你帮我哋用普通话同大家祝个恭喜发财啊，好唔好？ 啊，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发财啊！ 以前咧， 恭喜发财都好嘅， 恭喜 买边？黄金嚟嘅， 恭喜发财。 我话俾你听，以前咧喺国内咧，我讲恭喜发财咧，佢哋唔知我讲咩嘅， 恭喜发财嘛， 全部都系要新年好。 哦 ，OK， 系啊，但 新年好，新年好， 系啊，系啊，而家就真系唔同晒啦，全部都系发财，发财，发财，最紧要就系发财，发财，发财。 新年好咧就有另外一意思嘅，即系样样嘢都好咯。 系啊， 恭喜发财就窄咗啲嘅，即系同钱有关系咪？身体又冇提到，咁你新年好就可以祝埋你身体健康啊。运气好啊，脾气好啊， 系啊，咩都考啊， 咩都考， 系咪 考 系好噶， 考啊考啊得噶啦， 唔系咁容易考噶， 系咪？ 好啦，咁啊讲翻你话即系琴日系初一啦，咁啊睇翻有好多呢啲习俗啦，咁当然啦，诶一年咁多日咧，都要多谢就系玲玲师傅咧，都会先同我哋打开个头阵嘅， 冇错。 好似今日咁嘅话，开年同我哋讲咗就系今日初二嘅话，有啲乜嘢大家系要有做到嘅。 好， 咁啊其实咧就初一咧就有好多嘢咧，原来咧就真系忌嘅。我琴日咧即系睇翻咧，我先知道嘅就系至少有一样嘢我已经做得唔啱啦。咁 我翻去做咗一样嘢，不过我忍受唔到，我都要做拖地。 拖地 就系唔得。 我知唔得。 初一系唔可以拖地，唔可以扫垃圾。 因为啲屋企有宠物嘅就会明，佢哋有时嗰啲黄金啊，啲咩啊， 黄金万两，你应该摆喺度啊嘛。 黄金万两系咩？欣赏下佢， 得佢 喷少香水， 今日究竟 冚冚啲臭味 点？系啦，知道佢身体健唔健康？ 系啊， 嗱，其实咧，即系可能初一嚟讲嘅话，咁啊，当然咧，有好多话诶，唔可以洗头啊，唔可以冲凉啊，咁啊，而家都好难遵守噶啦。 我琴日朝都洗晒啦，冇办法。 你又冇所谓啦， 我有啊， 你做咩都亦都由得你噶啦，系咪？咁当然你话即系怕嗱拖地啊、洗衫啊，或者系倒垃圾啊咁嗰啲咧，我哋都做晒。仲有一样嘢，琴日大家有冇做？瞓晏觉 有啊， 我唔算 有 啊， 我喺养神咯，冇即冇瞓着，系 我真系仲要瞓到五点几咧，突然间扎醒，点解我个钟冇响咧？我以为要 即系你又翻嚟做节目， 系啊，同埋个天又黑掹掹， 会嘅会 咁勤力啊， 系啊， 好咯，咁但系原来系瞓晏觉啫，咁样嘅， 我 好切合你。 我睇个描画个钟个五字咧，因为嗰啲跳字，我以为九字啊，哇死啦！ 喂，你个水拨拨下你个眼镜，好怕见到你咁 双眼迷蒙，烟雨迷蒙啊， 除咗你 个人又发紧梦， 烟雨朦胧 咩歌嚟噶？点解唔系 烟雨朦胧咯？ 哦 ，OK。 新歌嚟噶，送俾你。哇，唔戴镜仲戥镜， 斗士眼，一对斗士眼， 一对斗士眼，好戥镜。好啦，嗱，其实咧，即系初一过咗去，我哋就唔好理啦，好唔好？讲翻我哋今日初二咧，咁啊，其实头先咧，玲玲师傅都有提过啦。咁啊，就系咧有 要回娘家， 要回娘家嘅。如果系 我屋企都会， 你都会嘅。 其实咧就我太太会带小朋友去同妈咪拜年啦。 你都要去啦， 系啊，你 同埋因为咧有啲特别嘅，因为外母啦，今日生日嘅，咁所以每年嘅 农 系每年嘅农历年咧就开心两样嘢嘅，又系年初二又系生日咁咯 ，double happiness 系咪？ 咁所以今晚都一齐食饭， 双喜啊，双喜！ 哇，咁好开心，你每一年嘅年初二都 做两样庆祝， 咪就系咯， 又食年糕又食 happy birthday 饼。 嗱，坦白讲，如果你话系初一就争啲，因为大家食斋嘛， 系。 咁如果你初二我哋做生日，你会开心好多，因为你可以食分啊嘛。 系啦，系。 好啦，咁其实头先咧都有讲到。就是话咧出嫁嘅女儿嘅话咧就系回娘家就系今日啦， 冇错。 咁当然啦，咁啊既晚上翻屋企嘅话呢啲咁嘅嘢，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啦。咁但系其实今日咧仲有一啲咧禁忌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话，都可以作下参考嘅。 有冇叫禁布利啊？ 禁布利啊？ 冇啊！呢度 全年都冇，我哋呢度冇，出边有。 系啊，如果你想 bully 就唔该入嚟。 唔系喎，我见我啲通胜写住日日都疑 bully， 疑 bully， 疑 bully 咁。 我哋噶嘛， 通 胜系 我哋个通胜写住 疑 bully， 风骚通胜啊，冇错。咁跟住咧，你话讲开初二咧，咁我哋已经三个人咧已经犯晒啦。今日咧系唔应该着黑色或白色嘅衣服。 哎呀，我鞋啊， 你 话 冇弥补 黑衫。 仲吓黑色衫唔得， 全身黑色白色都唔应该。 而家我哋三个点解都系全部黑色嘅？点解我哋全部黑色嘅？ 唔知 点解你着黑色啊？ 有想黑住嘅 吓？ 我 个斗士眼， 我净系着鞋白色，又中咗招。 系啦，咁啊，登记除衣之外嘅话咧，今日咧亦都有啲嘢唔应该做嘅，例如洒水，譬如可能你淋花都唔应该 啊，淋花都唔得， 洗衣物。 我今朝冇淋，因为今朝落雨。 诶，咁就好啲。 所以我谂老天爷帮我淋咗，我就唔淋啦。 冇错啦， 会淋 系啦。咁你可以休息一日啦。咁啊，唔好洒水，同埋咧就唔好洗衫，以及咧就系扫地都唔应该。扫地嘅话咧，呢啲垃圾唔好拎出去抌，因为呢啲系你嘅宝物。所以若果你话喺初一、初二嘅时候做咗呢一样嘢嘅话咧，咁啊今年咧财运就会争啲啦。 哎呀， 由一亿变咗得翻九十亿。 咪就系咯，咁样就唔抵啦，一亿变咗九个亿。剩翻九十亿， 正喎、 啊！你点计？ 由一千亿到九百， 你个数学攞咩噶？你个会考 零分。 嗱，我有 马小强，仲有啊！ 我呢度都有啲，你讲先。 虽然咧 ，bully 咧系可以嘅，不过佢话啲病啊、死啊、鬼啊呢字唔讲得。 又讲。 讲一次啫，我唔讲我点，你又点知我想讲咩字 咧？ 你用英文啊嘛， 唔可以讲个高啊、低啊、 色啊、 dead 啊，咩话 ？dead 啊 ，dead 咪即系低咯。 喂，仲有啊，初二啊，佢话千祈唔好俾人抄你个袋， 抄边个袋啊？ 即系手袋啊，或者衫袋、 眼袋得唔得？我想抄你个眼袋。 佢话咧。俾人 太耀眼啊！ 俾人抄个袋咧， 眼袋太大了， 太大啦，太大太黑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象征你俾人攞晒你啲钱啊，攞晒啲财运啊！ 抄你个袋啫， 喂， 我 喂，帮我攞啲嘢，我睇到啊！ 咁都睇到嘢， 因为我除咗眼镜仲睇唔到， 一江春水啊！佢呢个牌，佢呢个眼镜个牌叫一江春水。 好犀利啊！个眼核嗰个位咧 ，focus 嗰个位，佢又唔会遮住嘅喎，周围其他地方咧都系起雾嘅。咪买咗嗰支嘢俾你，你可唔可以查一下？ 系啊， 好笑个样， 好似望住一块白色镜嘅人咁。你一幻想你个眼镜两块白色。 影嗰张相俾大家睇下好嘛？好，你继续啊，仲 有 咩啊？ 仲有初二唔好去揿机攞钱，唔好。 点解啊？ 系啊，佢话 边个写噶呢个 B 度写噶？ 边个 呢个边个 写 啊？你手机写啊？ 唔系，系一个新闻网站嗰度佢登咗一啲。 唔好揿机，我冇听过。 揿机攞钱，又唔好话肚饿，因为咧如果你 话咩啊？ 唔知啊，又唔够饱，唔够饱咯。咁佢话如果你一路话啊好饿啊好饿啊，咁你财运就会下滑噶啦。呢度系咁讲。诶，有个好特别，我真系唔知点解。佢话初二咧食鸭蛋咧，鸭啊，我哋嘅财运咧又系会下滑噶。佢话如果你真系非不得已要食蛋咧，就食鸡蛋。 哦，今朝食咗啊，我 鸡蛋 系啊， 鸭蛋 食咗鸡蛋，食咗鸡蛋。 佢呢个咧听嚟好似 鸭蛋会唔会系同我哋有一啲说话系有关啊？就系话咩去咗卖咩？ 哦，嗰个咸啫嘛。佢就咁鸭蛋啫嘛， 唔系卖咗乜嘢咩咧？咁样就系、是、嘅意思，就系你今日叫大家唔好讲， 但 系揿 机 又 奇怪啲咯。 揿机我就真系冇听过，系啊，好与时并进啊，我都揿机。 佢嗰个边度揾嘅咧？ 唔知 嗰个新闻网站好独特。 系啊， 即 系讲嘅嘢。 嗱，譬如你话唔可以瞓觉，瞓觉唔可以倒污水，唔可以扫地，我听过。 都有得解释。 唔好揿机，我真系冇听 過。啊哈。 我问下佢先。 嗰条系咪你？系咪你老婆写噶？叫你唔好去揿机。 点解？ 唔好使咁多钱， 哎，又唔好抄我袋，都系同钱有关。 你叫佢唔好抄你个袋系嘛？ 系 好奇怪啊，讲啲嘢。 唔紧要啦，大家都系参考下啫。 冇错，因为佢系兜巴星咖啡室个主持人。 今日有冇开啊？今日又开啦。 财神话，稳赚越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 你有前途，合抱起身世，喜喜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永盛，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往前越正路，财神到，财神到。 早上听个风骚范围吓，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9%。今年真系好有呢个新年嘅气氛，因为冻冻地，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冇错啦。网上咧好多朋友同我哋讲新年快乐啊，恭喜发财啦。包括 Anna 话，琴日大年初一啊，忙住同长辈拜年，用电话拜年啦，所以未同咧三位主持人拜年嘅，佢专登影咗咧喺清迈啊吓，拍个清迈樱花嘅照片，睇下几靓，佢加埋啲字迎春、字福、如意吉祥啊，祝大家都系生龙活虎，多谢晒 Anna。 家开富贵， 冇错啦。咁另外咧 ，Big Lee 咧，佢话咧每年一定要整嘅罗汉粗斋，粗斋同幼斋系咩分别？ 罗汉粗斋，罗汉粗斋同幼斋，定系冇幼斋噶，净系得粗斋。 点解话叫粗斋？ 系咁多，边个粗啊？ 你博多博多才嘅阿马大斌， 系啦，你咁叻 吓？咩叫粗斋？ 粗斋系点解？ 我问下人先，啊、我问下啲专家。 识得咩叫谦虚啦，真系好。系啊，希望你一路都咁样啊。 系啦，冇错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多朋友同我哋讲。恭喜发财啦！咁另外就阿 Jack 边个？诶，多谢你读我嘅 message 啊，琴日咁，因为我哋讲咗佢外国嘅 Jack 咧。哦，系。 咁另外 系啦，另外咧 ，Tam David 佢话咧，我虽然一个人过，但系今年好唔同，因为有你哋嘅节目，有个欢乐早上，就好似咧，琴日阿发发咧，即系另一个听众啦，佢话咧，虽然又系一个人，不过开住收音机咧，感觉好似好多人嚟屋企拜年咁。 嗱，就咁嘅，因为咧，佢琴日都有讲话，即系其实我哋知道有一啲地方，你如果系摆啲阵势咧， 即刻 做，系会令到佢即刻咧就揾咗即系自己属于嗰个生肖嘅，喺咩嘅地方系可以咧增进呢个财运嘅，就摆咗个收音机，咁咧就喺度听住我哋嘻哈。 嘻嘻哈哈咁样，就希望咧可以为佢带嚟一啲新年嘅气氛。 不过其实我亦都知道咧，好多司机哥哥咧，有时的士司机哥哥咧，咁、有时咧一个人揸车又未有客嘅时候闷啲嘅。 打个招呼先。 系啦，早晨， 早晨， 身体健康。 啊，抌多两转吓，老老亨通。咁、我知道你开住个收音机咧，咁有啲开开心心嘅声音咧，系个人会醒神啲啊。 你唔好话咩咧，我自己都会。 我都会 嘅，系啊，我翻屋企我都会听住收音机咧去做嘢噶。你唔觉得好开心嘅咩？间屋度有啲声。 系啊。 尤其是我今日年纪。 都唔关年纪事嘅， 细个细个旺旺 啲啊嘛，呢个人气啊嘛， 系真嘅，咁啊听啲人嘻嘻哈哈咁样咧，你感觉上觉得开心好多。 冇办法，因为疫情之下咧，又唔可以全部去晒你屋企、我屋企咁样，即系嗰啲跨家庭嗰啲，今年少咗啲，但唔系少咗啲都多。其实我琴日我喺广播度兜一圈咧，全部泊晒满晒车，你有冇留意啊 ？parking 啊嘛，不嬲都系咁噶啦，过年 应该都系拜年嘅人群啦。 但我寻日去何文田一带咧就好静， 因为你嚟啊嘛。 啊，應該 係避開你啊嘛， 唔趕車洗車走啊！佢哋 啊，譬如話嗰個位置就唔好嘅方位啦。 何文田啊、進文苑啊、愛民村嗰帶咧，以前又係啲路全部停滿曬車嘅、 明白。十點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第一棒火炬手是现年80岁的罗志焕，是黑龙江省冰上运动中心原速度滑冰运动员，他曾经在1963年夺得第57届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男子1500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位获得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第二棒是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景海鹏，第三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他是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嫦娥系列及火星探测器总顾问，2019年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火炬传递活动一连三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传递，共有1200名火炬手参与。今日是年初二，不少市民到街市购买食材准备开年饭，有市民说开年饭准备鱼和鸡等送菜，寓意有鱼有肉，在疫情下举行家庭聚会亦有些顾虑，但因为要开年，否则会避免见面。有市民购买虾等食材过年，寓意哈哈笑，又说考虑到疫情，今年开年饭只是和最亲的亲友过。有市民说会继续团拜，尽量小心一点并注意卫生。有海鲜档档主说今年生意不错，希望生意较上年增加一至两成。有鸡档档主说不少顾客今天买鸡拜神过节，亦有顾客提早在年29买鸡。今天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38签的中签，签文是人攀高处求真果，我向低边拾芥姜，微傲不如去微造，莫教涉猎请英豪。刘业强说据他理解，签文是指在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继续努力，一步一步走出逆境，不要操之过急。另外，沙田乡事委员会首副主席李志奇为沙田求得第四签的中签，他说沙田是福地，要把握运程，大家有商有量，什么事情都可以化解。南韩单日新冠确诊个案突破两万宗，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新增22,270宗病例，是疫情在南韩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单日超过两万宗个案。 新增病例当中绝大多数是社区感染，其中首都圈有超过11000宗，其他地区有8500多宗，境外输入病例就有159宗，当地新增15宗死亡病例，重症患者就有278人，较前一日增加6人，而现时超过89000人居家治疗。報道指 Omicron 變種病毒在南韓成為主流之後，單日確診個案屢創新高，考慮到春節小長假檢測量較少等因素，預計確診宗數在假期後將激增，將疫情推向高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关于爱的碎念，作曲林奕康，作词 Oscar， 主唱林奕康。 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感到半真。 真话的清高，作曲 Rafaela Masahari Asadi， Luke Juby， Harry Rutherford， 作词王厚林，主唱严明熙。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曲 KW 朱敏熙，作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主唱陈海荣。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文馨精心准备了饭菜，但是李一鸣不明白为什么文馨对他这么好。文馨就承认，原来自细就喜欢他，所以才跟他考埋同一间大学。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年初二嘅早上，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早晨早晨，吓十点搭八啦吓。咁咧喺新年嘅时候咧，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喺嗰啲恭贺嘅歌曲真系好开心。听到之后咧，觉得今年乜都好啊。喂，但系有时咧好奇怪，我睇到讨论区咧太好咧，你又会觉得咦咁好嘅，有冇复试？系啦，因为我哋可能我哋惯咗咧，人哋对我哋应该唔系几好嘅，即系冇嘢咁顺利嘅。咁所以咧就 你讲得啱。我而家最近我都会谂一谂嘅。就可能你有時你見到有一啲人俾一啲意見你啊，或者係寫一啲嘢啊，我就會睇嘅就其實佢咪真係讚我咧？你會唔會咁噶？ 冇理由嘅，只有鬧我嘅人嘅啫， 佢只會鬧我嘅啫。其實呢句説話咁好人㗎，會唔會話中話嘅咧？真係㗎，啊，我可能係我自己係真 係。咁呢個人就咩咧？佢就翻咗間公司，呢間公司咧係製圖專業，我唔知咩叫製圖專業。哦，佢係啲建築公司，而佢係專製圖嘅，即係佢畫圖啊嗰啲咁樣嘅，係啦。咁啊，翻工嘅時候咧，對方就話啦：嗱，而家有3个月嘅試用期，我哋會先俾咗呢3个月嘅錢你先。 哇！ 一俾3个月人工，嗯，即係試用3个月，所以我會俾咗3个月嘅人工你先。 好奇怪啊！ 係啦，咁試用完，即係第四個踏入第四個月咧，我就會出9个月嘅糧俾你，即係今年一次過俾曬，連年終獎金都會俾埋你噶啦。 哇！年終獎金都俾埋。 畫圖喎，你點知啊？年終獎金你公司一定賺錢。 佢公司俾咗佢先咯，嗱，所以種種咪令到 佢公司真係好多嘢做，好多嘢做排到即係密不透風。 嗱，我咁諗，嗱，佢首先佢喺討論區佢講啦。我有啲擔心喎，係咪有福咧咁樣？唔係香港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呢樣嘢都冇所謂啦，即係咩地方都冇所謂啦。即係總之係一啲嘅打工仔嘅小故事現象嚇。好啦，咁跟住啲人就話：梗係有福啦。嗱，真係好衰。有時我哋會諗到人哋好衰啊。間公司啊，俾咗錢你之後，佢就係咁執嘢俾你做，夜晚又要 OT， 你唔可以走啊！你收咗人錢啦、啊。 又唔怕呢啲嘢有冇怕？ 會唔會啊？ 唔怕， 但系我又觉得，就算佢唔系一次过出粮俾你，佢都可以不停咁执嘢俾你做噶。 系咯，冇意思。 佢唔会话系俾咗钱你之后嘅话，先至就系系咁样去劳役你啊嘛，即系意思系嘛？ 系佢就 系 惊又唔走得，因为你攞咗佢嚿钱啊嘛，即系佢咁惊，即系一般网民就会咁样 谂。你都可以辞职噶， 系啊。 但系可能你俾咗钱，你就会有一个叫做合约。 有冇咁嘅条件先？ 要签睇张合约。 譬如举例啊，你攞咗3个月，起码3个月唔走得。跟住攞咗9个月，起码9个月唔走得，可能系咁嘅，即系绑绑死你。 又咁样谂，你会唔会觉得其实 听我唔讲个死字啊，绑生你 系啦。咁会唔会咁讲嘅就系其实嗰间公司系好器重你咧？ 系啊，我都系咁谂。 佢唔俾你走， 佢惊你走。 系啊，佢惊你走。 惊你走。 通常只会嘅就系佢想你走嘅啫。 呢啲故事发生系乜嘢咧？大家都系娱乐圈中人，通常咧系啲经理人。电视台好、想阿姐啊，唔系真系汪明荃啊，即系总之一啲影坛嘅阿姐阿哥啊，系留低呢3年都帮佢揾钱，咁就会啦，一嚿钱俾佢先，有冇听过啊？ 又或者 是球会啊嘛，嗰啲球员好明星球员，过会嘅时候先俾一嚿钱你先，就系咁。 好好，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如果你用咁样嘅谂法嘅话，都唔系咁差啫， 都唔系咁差啫。 系啊，系咪啊？一早攞咗嚿钱。 当年阿 Sarah 可能都攞咗几套戏嘅片约先啦。 就 片就嗰啲系噶喎，听讲 冇啊， 某某影业可能要签阿哥咧，佢先俾3套戏嘅钱， 俾埋上期你。 我系从来都冇嘅，即系我听我啲人讲就系好多都系咁，但系我就冇嘅。只系就系嗰阵时候日子比较好过啲咧，佢就会将你嘅片酬分3次俾你。第一次就系去签 约， 同你倾咗个古仔，你接啦，咁跟住佢就会俾1/3你。咁就叫做訂，咁跟住你拍到中間嘅時候，可能譬如你有20日戲，你拍到10日啦，佢就會俾中間嗰嚿你第二嚿俾你，啱唔啱？完到最後尾嗰日啦，你殺科啦嗰日嘅話，佢會俾埋你。咁跟住咧就係咁樣咯。我覺得咁樣係比較 公 道啲嘅，係啦。其實嗰陣時係最開心。 我想問下你有冇試過收唔到尾數啊？ 有。 唉，我覺得咧，我哋編劇又係咁樣樣，成日都係咁樣樣添啊，仲係一路就話傾哇。呢、這個大把錢啊，乜乜乜乜啊，然後一直傾，又開會又成。 但佢有冇好似阿 Sarah 咁3期咁錢？即係因為你收唔到尾期，都只係冇咗尾期啫。 係咯，1/3啫，係咪啊？我哋諗住對住佢係咪？ 有， 因為我哋使命必達。我哋有啲 fans 又想睇到咧，就係你個眼鏡起霧嘅樣嘅。繼續講嘢啊！ 嗱，因為咧。 一嚟咧就系话哇呀有老细啊呢、這个千载难逢机会啊又乜乜乜乜啦吓咁样样嗱先俾一份钱你咁啊哇好高兴啦跟住又话第二期又点样第三期又点样样但系咧。去到第二期之後咧，佢就會同你講啦。啊，個故仔咧又咁又咁又唔得啦，有好多反駁啊，有呢樣嗰樣那樣啊。 係你繼續講啊，係繼續，我唔理你講咩。 跟住去到尾就收唔到錢啦， 冇錯。 係啊，次次都係咁，好多次都係咁，特別九十年代嗰陣時、 嗯。所以你就學咗呢啲嘢之後去對你啲朋友啦。 我冇 爛尾強， 真係爛尾啦，係啊，永遠就係威係勢，做到中間嘅時候就 爛尾， 唔好意思啊。点解会咁噶 ？Book and tell， 个名叫 Book and tell。 其实佢先真系嗰啲嘅，会断条尾嗰啲叫咩？ 炎蛇，或者炎蛇， 嗰啲就系壁虎。 你最 好， 你最劲啊你！ 系啊，犀利啊你！ 壁虎跳墙啊！ 讲嘢都即刻起舞啊你！ 我依家俾大家睇睇， 睇唔清楚，咩睇唔到啊？ 嗰啲反白眼嘅样吓，欣赏望俾你睇。好，你最红啊！欢迎你首歌，十点四十四分。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8%。最红啊！头先咧呢个粗斋嘅事件咧，我哋已经查清楚咗答案啦。 冇错啦，话我哋啲听众们咧，简直系高手在民间啊！ 冇错， 即刻话俾我哋听嘅，原来粗斋咧就系同上述嘅分别啦。虽然都系煮斋，但系其实南乳粗斋咧系广东名菜嚟嘅。通常咧你要用一啲乜嘢咧？譬如系嚟白菜啊、腐竹啊、粉丝啊、冬菇啊、四季豆啊等等嘅。虽然材料咧系随人喜爱嘅，但系通常咧都系用一啲唔系话咁上乘嘅，唔系咁上好。 嘅貴價嘅素菜嚟煮嘅，就為之咧就係南乳粗齋。最重要仲有一樣嘢啦，就係煮呢個叫做南乳粗齋，又名呢個温公粗齋咧。最緊要嘅大特色嘅就係濃郁嘅南乳味道。 知道。 所以咧，大家食呢個粗齋嘅話咧，好可能會去一啲嘅廟宇啊，又或者係自己喺屋企平民嘅咧，就會係煮咁個名字就叫做粗齋啦。但係如果你話要食上素咧，顧名思義就係話上好嘅一啲貴價嘅素菜材料所煮成嘅嗰啲就叫做上素啦。 知道，長知識， 係咪學好多嘢啊 ？Yes， 真係多謝大家， 多謝曬。 係啊， 好時間咧，仲有十分鐘到十一點鐘，送俾你另一個環節。 嗯。 網上情。不计得失，不计成败。不去惦记得失，不去顾虑成败。新嘅一年，愿你面对生活，松容镇静。喺人生嘅旅程之中，我哋会得到好多，同时间都会失去好多。生活系用嚟经营嘅，唔系用嚟计较嘅。金钱系用嚟享受，唔系用嚟崇拜或者炫耀。感情是用来维系，不是被你用来考验。方言是用来击破，不是用来粉饰。信任是用来沉淀，不是用来挑战。平常心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宽大的心包容对不住我们的人，以不变的心坚持正确的理念，以放下的心面对难舍的事情，以美好的心欣赏周围的事物，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以感恩的心感激今日你拥有的一切吧。有些说话适合摆在心里面，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的忘记，有些回忆偶尔回味一下就好了。好多事情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够，好多改变不需要讲出来，自己明白就可以。爱你那个人，你的心里面的说话不讲他都明白，不是那个人你讲了都没用，是那个人的话不解释都没关系，不是那个人解释都多余。如果是那个人不留他，他都不会走，如果不是那个人你留他都留不住。人出生的时候是一块很纯朴的石块，有灵觉，生气勃勃，但是在生活无情的打磨之中，人慢慢被磨去灵觉，变得圆滑，变得世故，变得奸狡。愿你做一个坚守在悬崖上面的石块，勇敢面对风霜的挑刻，永远保留你自己的灵觉。时间带不走真正的朋友，岁月留不住虚幻的拥有，时光的转换体会到缘分的善变，平淡无语感受人情的冷暖。有心的人不理你在或者不在都会挂念，无心的情无论你好或者不好都会漠然。新的一年来了，走过一段路总能有一些的领悟，经历一些的事总能够看清人生。以平常心看待不平常的事物，愿你在新的一年找到真正的平常心。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尝试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 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雨，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黄海琼嘅平常新闻翻嚟，我哋嘅风骚快员咧，年初二嘅早上其实咧新年咧有啲嘢咧，好似咧唔做咧，系争啲嘢。呢一样嘢叫拜年啦。咁虽然咧疫情当下咧，咁大家咧尽量咧即系唔会走去人哋屋企啦，人哋都未必即系想你嚟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都系透过电话，一阵间喺第二个钟头咧，风骚快员咧揾一啲朋友。嗱，呢啲朋友我哋一阵自己讲下点解揾佢啦。 好啊。 咁我咧揾嘅今日咧有两个朋友，呢两个朋友咧其实咧起码20至30年識得都走唔甩嘅，即係廿年係一定走唔甩嘅。咁有冇三十？ 年紀好大嘅咯喎，會唔會啊？ 嗯， 好 young at heart。 哦、oh, ，young at heart。 heart。 哦 ，OK，very good。咁我就 咁你唔俾我由两岁开始识佢嘅咩？ 我俾。 唔会啩？你唔好玩我啦。 唔系我冇所谓啊，我惊佢嬲又又似你啊！你唔好打你啦。 嗰 阵时 到佢直头人肉嚟同你讲几句说话啦，已经。 嗰、个一阵间 好离谱啊！我觉得个样冇变噶。 我真系好后 生 啊！ 你嗰只系你识佢啊？我都识佢啊！ 我知啊， 好后生， 拍过拖添。 唔 係 佢， 衰嘢要停一停，有啲諗諗。 我懷疑佢想 證明佢， 你搞錯咗，你搞錯咗。因為其實有一個名同我都有三分二次嘅嗰個人同佢拍過，嗰、那個唔係我。 我、啊、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嗰少啫，我講少，我梗係知啦。 我以為你知啊， 唔係我梗係知啦，我梗係知佢同阿邊個拍過 哥哥。 我哋开唔开名号？ 我唔知道你哋讲啲。 等大家估下我哋嘅讲边个。 唔紧要，我当我开名，我话阿马小强话咧咁样，你加一句咁样咪得咯。 哦，我咩都讲得出噶，你就只有马小强话得噶啦，系咪？好啊，嗱，咁呢一个就系边个咧？系一位男士嚟嘅， 一队乐队嘅成员。 系啦，一队乐队嘅成员，咁大家又可以估下究竟系边一个啦。好啦，咁我又讲下我自己点解会请呢一位朋友啦。咁因为咧，佢系一位前辈，以及咧就系我以前曾经同佢都工作过一段好长嘅时间。 嗰位前辈 欣赏佢系啊，同佢有做过节目嘅，咁我就好欣赏佢嘅就，我觉得佢好与时并进啦，成日都 keep 到自己嘅就系唔单止系心境年青啦，成个人你见到佢都系好有活力嘅，虽则嘅就系即系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噶啦，但系咧你发觉佢系仍然系 keep 住同呢一个社会系好接轨嘅。 俾你听呢个朋友咧， 好犀利，我真系觉得佢。 佢如果咧就咁同你讲嘢，即系你唔好望住佢啦，譬如你听佢电话，你就咁唔望电视机，你只系听声咧。你觉得咁多年佢都系咁嘅声， 系啊，好后生，好舒服啊把声。 我觉得佢 叮当都冇变。 系啊，猪仔小宝啊嘛。 叮噹，如果大家唔知咩叫豬仔小寶，豬仔小寶咧就係以前一個 配音劇集， 配音劇集啦，佢就配嗰個小妹妹小寶啦咁樣。嗰條豬仔嗰個我就唔記得。 豬仔唔記得啦，小寶咪佢咯，合家歡啊嘛。 係啦，咁大家已經可能知道邊個。哇，佢啲聲音同而家一樣樣， 好舒服啊！ 聲其實我覺得真係好， 其實好難 抵嘅嗬， 聲好抵用， 唔會老嘅。唱歌真係爭啲，但係問題係你講嘢其實基本上真係會發，不過又咁講，有時你會發覺可能佢講嘢會比較遲緩或者會比較慢。我講緊唔係呢一位前輩啊嚇，即係如果係我哋面對嘅有一啲嘅即係前輩級嘅朋友，好可能就佢比較慢啲，可能冇以前咁快，但係呢一個冇咯，係咪啊？即將我哋會帶我同佢拜年嘅。 咁啊，馬小強，你嘅朋友係 我請咗兩位啊，一位咧我都係識咗三十幾年嘅前輩，佢。真係幾照顧我嘅， 去你屋企同你燒嘢食啊嘛， 係啊， 我講好多次啦。 去有佢個鄰居 之後咧冇啦， 之後佢有佢搞啲公益活動，我都有幫佢去手嘅， 係 啊， 幫你啊，啲公益活動係揾你。 我幫佢，佢又幫過我， 互相幫手， 互相幫忙， 係啦，互利互惠， 係。我哋公益冇互惠互利，咁另外一位咧 望住我唔該。 都是一位前辈嚟嘅，咁我细细个已经睇佢噶啦，系近几年先识佢嘅啫。但系有 点解你会识佢嘅？其实系啦，咩情况之后识佢？ 佢会唔会好后悔啊？ 我佢唔会，因为我 帮问下佢先。 你可以啊，你可以啊，我帮佢做 咁嘅人， 帮佢做嘢嘅。咁我 你帮佢做咩啊？ 帮佢暗地里喺佢个演唱会帮佢哋帮佢度啲嘢。 嗯， 系啦。咁我觉得佢。是啊，我觉得他一个都是好像你说的与时并进的人来的。他也都有啲潮文啊等等嘅，我覺得同啲前輩一齊傾偈。 今日又係我哋聚舊，其實不過咁講，呢班朋友我哋邀請得嚟同我哋一齊拜年嘅咧，一定係聽開收音機、睇開電視、睇開戲，一定會識。 係你一定會知嘅， 你一定會識。 但其實以前都好興嘅 ，Michael， 我哋越洋會打電話去同啲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同佢哋拜年嘅。 我見你打俾 Michael Jackson 啊嘛，我記得你。 你咪想我打俾麥當娜，你再嘈。 有人笑佢啦。 保罗市一段在建筑地盘上方的主要高速公路部分倒塌，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一间西班牙企业正为当地建设新地铁线的隧道，位处一条河道之下。片段显示高速公路其中一条行车线原地盘塌陷，隧道被水淹浸。公共安全官员说，地盘全部50名工人安全离开隧道，两人因为接触到现场涌出的污水需要接受治疗。圣保罗州政府指有污水设施被撞击引发事件。该西班牙企业在巴西的主管就说，挖掘机和污水网络之间没有发生碰撞。报道说该建设项目延误多时，今次事件是项目的最新挫折，同时反映巴西的公共基建问题。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7点，升4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4.7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14美元，卖出1,798.67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大年初二的朝头早 ，Kitty 首先祝大家啦龙马精神，路少平安。我哋先睇下一啲特别报告。由于风浪比较大啦，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不停大澳的 重复一次啦，就由于风浪比较大，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渡轮航线啦，终点站是改为沙罗湾，咁即是不停大澳噶，乘客要留意啦。而家各区的隧道同埋主要干道啦，交通大致都是畅顺噶。咁至于封路方面啦，喺西贡嘅福民路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咁除咗专利巴士、专线小巴同埋的士之外啦，系禁止所有车辆由福民路东行，又或者由惠民路左转入福民路，同佢由佢同惠民路交界处以东嘅路段噶。咁一啲受影响嘅路线啦，需要改道行驶。去到嗰區嘅司機朋友啦，就要留意啦。另外喺馬料水創新路有渠務工程，介乎生物資訊中心至到能源大樓二座嘅創新路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都係要封閉噶。咁請留意現場嘅改道指示啦。最後啦，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喺馬路上隨時都會有突發情況，所以要專注駕駛。咁另外啦，食安仔提提你啦，用天然嘅香草又或者香料去調味，就會更加健康。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剛啊，农历新年鸡同一家人一起包饺子，包完仲可以食。 我是超 B 啊，新年鸡帮屋企人揀定靓衫，喺屋企等大家嚟拜年啦、 啊。我是 Mimi 罗敏庄啊，我今年会同个女布置好屋企，连定靓挥春。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仲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支持张曼芝， 好音乐自己 like 不如一齐 like。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有得投票啦，大家一齐行动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 好，翻嚟我哋第二个钟头风骚浮人啦吓，我哋三个坐咗直播室之外，我哋嘅好朋友咧由阿马小强引入嚟，就系、是、 我哋嘅大姐明， yeah， 大姐明，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祝你 系 你讲先。 啊，我话你三只嘢都咁乖，今日都翻工啊，即系抵你哋发啊，咁 样。但系 Jamie 真系好识讲嘢嘅 真系。系真系，大佬，我哋去玩噶啦嘛， 你探世界， 你探世系啦，我啱想讲，你已经揾够啦嘛，我哋仲系一个贫困线啊嘛。 系啊，哎呀，你哋真系讲得又啱。 你又似你， 其实应该听日先打俾佢。 仲有一样嘢咧， 系 我想问一问咧，阿马小强咧，请 讲。 你呢个名系几时嚟噶？你叫马王噶嘛？几时改马小强啊？ 哇， 即系好红系咪？你而家系咪好？ 唔 系， 唔好讲。改艺名啦，改名。 唔系啊，佢争得债太多啊，所以改名 啊。冇错，系啊，林红友啊。 喂，但系阿大姐咩啊？其实我咧就我梁继章啦，细细个又睇你嘅电视嘅节目啦。不过咧，即系第一次喺空气中咁样倾偈。但系咧，阿马小强曾经同我哋讲过咧，喺节目里边讲，佢话你去过佢屋企宵夜食过，我想查证啊，系唔系真系？ 佢话佢同你好 friend， 好 friend 噶，你系啊？ 佢嚟我屋企定我去？ 你 去我 屋企啊？ 佢住喺西贡啊？ 你去咗？ 我话俾你听，嗰次咧，佢又真系唔知系咪真系争人钱啊！如果度遇到咧，系冇可能有人揾到佢。哇！要佢 野猪都唔去， 郑 山卡拉带你去，去完你再第二次都未必识佢。好似 系去唔到噶啦， 几安全喎？ 系啊， 有印象。 佢咪住喺结界啊？ 差唔多，你真系醒啊！真系差唔多啊！真系又 咁，你同佢系咪 friend 嘅啫？其实大姐咩？ 同埋佢以前做嘢咧，系咪好求其噶？我想问，即系当佢喺你嘅丽的时代嘅时候， 哦，即系评论呢个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 梗系啦， 唔使就住，唔使就住，尽情啲 评论呢个人啊！呢个人咧，即系不无情，点解咧？ 贪权富势。 就是呢个编剧嚟噶嘛，系嘛写稿咁啊嘛， 系啊系啊， 啊或者即系威啲嘅编审咁噶嘛。 你做过编审未啊？ 做过， 做过，你都做过编审啊？哦， 系 啊， 大审大审个审啊， 诶，当佢又做埋监制啦，但系个问题咧，喂，你咪好安分守己做你嘅正业咯。但系佢走去咧，我哋拍嗰时无啦啦又过下镜啊。系又走过嚟扮阿 扮阿婆啊， 系啊， 啊扮乞衣， 佢净乞衣。 哎呀，我真系唔知佢究竟想点。不过咧，我而家终于明白啦，今日，因为佢其实咧都系中意做你哋呢个节目咁样啊。 佢想做幕前， 系 咪 兼顾咧幕前幕后？ 系因为咧近期咧有啲 fans 都 send 咗啲旧片啊，睇翻你同阿鹏哥咧就糟质佢咧，有有 一个 喺佢扮个阿婆瞓喺床，你哋饮晒佢啲汤。另外咧有一次咧喺个宴会上边，你揾爆樽打佢个头， 系 啦。如果你仲记得嘅话，我哋都分享翻。 因为点解？因为当时我哋真系打佢噶， 我完全睇 真佢好耐， 真打噶，真系好厌到不得了， 真用力噶嘛， 扯嘢啦， 爆你樽， 好恶心！不如以后大姐妹每一日都有 十分钟，好自愈啊！ 不过咧，苏花即系真系好开心嘅，童年回忆嚟嘅呢啲嘢，大家 系嘛？喂，大姐妹啊，不如问翻你啊，咁而家你而家忙紧咩噶？除咗享受生活之外，因为我哋好多人都挂住你啊，系啊。 哦，我啊好忙好忙。嗱，第一最重要咧，我都系仍然系做紧慈善嘅工作，做义工为社会服务，呢个系大前提啦。OK， 我哋嘅心情行动咧，到而家差唔多都十七八年噶啦， 好犀利！ 咁 so far so good， 帮咗都好多人。咁呢个我都系比以前轻松咗少少，但系咧都系要mon住嘅，即系咁啦。有啲咩特别嘢嘅时候 ，OK。咁其次咧就未系疫情之前咧，就不停去游浮啊，即系想环游世界嘅。但疫情咗之后就冇计啦，就停咗落嚟。咁咧就不停咧就打麻雀， 不停打麻雀， 系啊，同埋不停咧就系做运动。 诶、欸，好啊， 俾个脑部运动啊嘛，打麻雀。咁、个身体咧又系做运动。 你打羽毛球啊嘛？ 诶、打羽毛球又有系喂喂系，我想问你话阿瑞姐系咪而家巴闭？ 系啊，点啊，明妹？ 大姐，大姐瑞系咪啊？大瑞姐啊？ 点啊？系阿小明。 喂喂，点啫？想问你咧， 咩事？ 你系咪 出唔出得街噶？ 有时唔知喎，有时睇咧， 唔知啊。 成日喺我面前咧，喺度讲你， 系啊，我知 你啊。 又乜又七啊咁嘅 玩意， 边个挂住你？ 同佢有染啊？ 哦， 有冇啊？ 系咪男仔嚟噶？嗰、那个男仔嚟噶嘛？同我同性噶嘛？系咪？唔系唔系喎，唔系喎，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边个。是啊， 你知道是咪？ 系啊系啊，诶、啊、有啲嘅，有啲嘅， 系 啊,、 哦、 啊，有啲 其实 你哋， 我都透过佢嚟去探听关于你嘅消息嘅。其实我关心嗰个系你 边个咁神秘？ 你识嘅，你识嘅， 你识噶。 哦， 呢个咪超级八公？ 系 啊,、哦、啊，你知就好啦，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啊。 哦， 佢、 okay、 其实而家系听紧， 我梗系 理 得佢 啊。 我梗系知啦，有乜所谓啫？ 系咯， 无 所事事佢。 我哋冇嘢系唔可以同人讲噶嘛？你知道我哋光明正大。 我哋改咗佢名叫殺人王，你知唔知啊？ 佢叫殺人王啊？ 點 解？ 係啊，因為咧佢懶叻咁啊，打波係咁殺人波啊！ 好中意殺人嘅，好叻你教訓佢。 我個額頭啊，我個胸啊，我個面啊，個口啊， 中波中波， 俾個波 散過 啊！ 咁你而家咪遍體鱗傷咯？ 佢用個波鹹濕你， 唔係喂，唔止我啊，凡係女性啊，佢都咁樣 咁衰， 每個人都接過佢個波嘅。 你揾次又講你要打波嘅時候，你嗌埋我好唔好？系啊，等我好好地帮你哋搞掂佢。 嗱，不如咁啦， 嚟先好。 好，阿大姐明，嗱，我哋而家咧就直播紧嘅，不如你同各位挂念你嘅朋友讲一啲新年嘅祝福，拜个年好唔好？ 哦，即系回翻正常。 系啊，你头先有啲偏差嘅。 诶，咁我全港香港啊嘅市民啊，大家啊，全世界都好啦，好多有时你哋应该外边都听到嘅。 系啊， 总之恭喜，人人快乐， 好嘢， 人人松苏， yes. 人人。幸福好 嘛？好，多谢大姐妹， 多 谢大 姐妹， 揾机会又再同你倾偈嘅。好，多谢，好嘛？ 多谢， 好 啦， 拜 拜， 发财。 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风骚爆人咧，呢一个钟头咧，我同好多朋友啦吓，旧朋友啦一齐倾下偈啊，咁啊睇下佢近况啊，亦都同佢拜个年嘅。咁啊，大姐明头接完噶啦，讲下最新天气先啊。今日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嘅吹强风嘅。年初三日听日咧有几阵雨，咁其实今礼拜整体嚟讲天气都系有啲湿湿冻冻嘅吓。本周后期咧系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好啦，翻嚟我哋揾第二位朋友倾偈。 我是邵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好快乐，第二日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一点，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年初二都是拜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呢空气之中接通了一些旧朋友。这位朋友呢看个样子很后生很靓仔。 很靓仔啊。 其实呢真的认识了好多年，他就是太极乐队 Patrick。Hello, 恭喜发财。 恭喜发 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早晨早晨， 喂 ,Patrick, 是不是先两个钟有没有讲错先，即是由你那时候和大佬啊一起是啦组成乐队。Trinity 啊，一路一路落咁多年， 高大威猛啊嗰啲咧， 高大威猛讲你定讲我啊？ 讲你啦， 定系讲你大佬啊？ 大家都咁上下啦嚇，嗰個年嗰、那個年代咧，即係嚇，即係好好似好快就過去咗咁耐。 係啊，嚇、 啊，早幾年啫嘛， 早幾年、 啊。我都係咁話，係啊， 因為嗰陣時咧，我同佢哥哥 Albert 咧就喺同一間唱片公司做幕後嘅，係、 啊、 我做宣傳，啊、但我又唔係好記得你有冇上，有都你有冇上過嚟嗰陣時。 我成日上嚟， 有 成日 上嚟。 和音，哦，係 和音王啊！ 我啲得闲冇嘢做就上嚟 啦，得闲冇嘢做， 系冇错啦。咁啊， 系啊， 一路喺呢方面都继续吓努力啦。咁啊，最近收到啲新歌啦，咁样。 哦、 今时今日再做翻呢样嘢咧，即系唱歌啊、作曲啊，有冇啲咩感受啊？即系会唔会有啲同以前唔同啊？ 就系、是、因为咧，写呢只歌嘅时候嗰个期间咧，就系2020年疫情啦。咁、好似咧，突然咧听翻啲黑胶唱片嘅时候咧，就带翻我去中学时候嗰个创作嗰个情怀啊，咁所以咧就所以好投入同埋好多灵感，咁就所以咧就直情写晒成只专辑咁样制作好成出嚟嘅。 哇，成只专辑，你会唔会觉得就以前嘅，譬如可能系唱片业啊，或者同而家会有啲唔同，或者你可能都要唱翻一啲嘅就系嗰啲 rap 啊，又或者会比较系新啲嘅一啲咁嘅音乐咧？其实 Patrick 有冇咁谂过？ 其实当然系好大分别啦，因为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就。成日得 cassette 带同黑胶唱片嘅啫嘛，你听同埋听香港电台噶嘛， 系哇， 即系冇乜选择嘅，咁啊，但系而家就好多唔同啦，即系好多数码嘅平台啊，系啦，咁所以就听音乐嘅点讲，即系嗰个方便程度大大增加、 都系噶，而家好多人即系手机已经听噶啦嘛，系咪？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系啊，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因为我成只专辑呢个概念咧，就系翻去中学时候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咧，成只碟嘅曲风咧，都比较上系80年代多啲嘅。 系啊，我都觉得。同埋咧，你今次咧掉上台嗰只咧，系咪怀念某一个好挂住嘅女同学啊？即系暗恋过嘅女同学，所以叫女同学。 系咪我哋识噶？ 系咪识？ 咪 Sarah 咯。 你唔好射名。 咦？你唔好搞错，虽然系姓李，唔系李丽睿。 系李丽。 你系李美丽啊？ 你几岁？ 李 丽嗰个。挖人啲嘢出嚟讲。 系啊，李丽霞讲紧。 喂，咁你 都好多。好多人叫 Sarah 嘅， 喂，咁啊嗱， 其实你开完演唱会啦吓，过去咁啊落嚟咧，即系未来太极仲有啲咩 planning 啊？同埋今日你都要同代表太极同大家拜个年喎吓， 梗系啦，梗系啦，咁咪根本上咧，我哋咧冇停过，即系又会继续去做音乐啊、演唱会啊，不过咧暂时即系呢个演出场地就未开放翻， 系啊， 系啦，咁希望。盡快就可以回復翻正常咧，咁希望可以完成翻我哋其實有個心願咧，真係可以喺一個户外嘅場地啦，咁就由日頭同大家玩到夜晚。 哇！ 好期待 啊！嘉年華咁啊 ，plan 真係好。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香港電台搞個勁 band 沖天飛啊？我有份幫手好多年。 梗係記得啦！ 啊、你哋有出㗎？我記得好多好多 Sam 去啦， 係啊係啊 ，Beyond 啦、 啊， 你哋啦， 直升機啊嘛， 好多係啊！你仲記得直升機係嘛？ 我梗係記得啦、 希望將來有一日可以咧，呢個疫情走咗，我哋喺呢個露天地方再嚟一次咧，好正嘅演唱會，好嘛？ 好，不如咁啦。 Patrick， 不如讲下过年啦，系咪啊？今日咧话晒都即系年初二啦，点啊？喺屋企啊，定系点样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就 喺屋企同大家开年啦。 唔系阿妈同你开年， 同大家开始呢一个咁开心嘅活生龙活虎嘅虎年。 啊，好。 有啲咩祝福嘅说话可以同我哋广大嘅听众讲一讲啊？ 当然希望大家咧虎年啊，虎虎生威啦，系嘛？就无拘无束啦，咁啊快啲就疫情过去就身体健康啦。 好，今日多谢晒，希望你都系啊身体健康，同埋咧，哇你个仔仔已经好大个啦，会拱佢出嚟做拍戏啊。 咁可以讲系几多岁？喂，已经好大个咁真 系。系啊， 今年四月就已经会踏入21岁噶啦。 佢个仔都21岁啦， 小鲜 肉。但系坦白讲 ，Patrick， 我嗰日咧真真正正见到你真人咧，我发觉佢就系 你都似廿一岁， 19岁 咯。系啊，你都似廿一岁。 两兄弟 会唔会有啲误会啊？ 仔系大过我噶， 个样啊， 老成啲添。 你会唔会觉得佢就睇住啲细路仔越嚟越高大啊？年纪越嚟越大嘅话，你真系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啊， 好快啊， 梗系快啦，真系。不过眨下眼咧，就即系点讲啊？即系原来我哋之间呢个友谊咧，即系我同你哋啊，即系话咧，系啦，即系哇，原来。即系经历 跨越系咁多年， 系啦咁多个年代咧，都仲仍然都系咁亲切啊！ 冇错吓， 真识讲。 你继续唱啲好歌俾我哋听， 系啊， 好 加油， 多谢晒， 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 ，OK， 拜拜， 拜拜。 雨伞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已遗愁，如无人小只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 女同学啊，就系 Patrick 嘅新歌啦，下一次喺度11:29，听紧风骚快云啦。年初二嘅早上咧，我哋三个咧就揾咗啲旧朋友嚟一齐咧拜年嘅， 好、开心啊！听翻啲旧朋友咧，好亲切，仿如昨天。 咁冇错啦，呃饮呃食啊，大志明话你吓，翻嚟啦，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点燃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并在仪式上宣布火炬接力启动。出席仪式的北京市委书记、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表示，北京在2008年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夏季奥运会，过去14年来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积极推广奥林匹克文化，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亦取得极大发展，希望今次亦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共同迎接更美好未来。大埔太湖山庄完成围封强检，发现3宗检测初步阳性个案。政府表示，太湖山庄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期间634人受检，期间系634名受检人士做检测，当中发现3人检测初步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会跟进。围封强检行动在朝早大约10点完成，受检人士若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后经指定出口离开。政府其后进行执法行动，以确认受检人士已经做检测。 政府派员到访197户，当中14户冇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一名职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处方话呢名职员喺观塘海滨道181号7楼翻工，日常工作无需接触公众，最近上班日期系1月27号，工作时有戴口罩同遵守防疫措施。处方会安排在同层工作的所有职员检测，在确定检测结果前在家工作，并会为相关地方彻底清洁和消毒，会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联络以作出适当跟进。本港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近日维持单日3位数字或高双位数。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根據過去4波疫情的經驗，估計至少6至8星期才會回落至低雙位數字。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擔心農曆新年後會有大爆發，呼籲市民減少拜年活動，或者避免大批人前往拜年。另外，許樹昌估計第一批新冠藥物可以在下個月到港，相信會優先處方給長者和長期病患者，可以減低重症入院和死亡風險。他又估計針對 Omicron 的第二代疫苗將在今年中面世，但他呼籲市民應該先打第三針，有新疫苗之後再接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啦。咁就系富裕小轮，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航线咧，已经回复正常服务啦。重复一次啦，就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咧，已经系恢复正常服务。而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同埋道路交通大致都系畅顺噶。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尖沙咀柯士甸路有渠务工程，介乎金巴利道同七咸道南嘅一段柯士甸路系封闭咗，咁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另外，新界方面啦，天水围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都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I'm Sorry 作曲冯允谦、苏道哲、许正允，作词张楚乔，主唱许正允。 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奔跑吧作曲 Takuma， 作词 Takuma 林若玲，主唱 Mike 曾比特。 一口气奔跑，一次电奔跑，跑得到即管跑。 最难行的路，作曲徐佩恩，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 宁愿不敢追忆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Cream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果然我系直觉无错，真系一个感性地睇得穿女人嘅人，同埋咧，我好中意佢嘅腰果眼，因为好似女仔。大家好，我是 Creamy 易建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 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十一点三十九分啊，翻嚟风骚快活人拜年嘅时间咧，一个我只不过嘉宾， 冇错啦。 啊！又有我识一个新嘅好朋友， 新嘅好朋友， 新嘅 新嘅旧朋友定旧嘅新朋友？ 系因为我细细个睇佢做戏， 编剧佢嘅名，佢嘅形容词真系好。 我识咗佢几年啊，我识咗佢几年咋？佢同我咧，即系俾我感觉咧，佢 打得 好似 好热，好热，大家好熟，好热络，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一个好识享受人生嘅人嚟， 正啊！ 唱歌啊，饮酒啊，咁样样好开心啊，好似一个好年轻嘅人。诶，我哋 好似一个人，你咁样讲咧，真系我真系兜巴识你，好似一个好年轻嘅。 我惊，我希望佢仲喺马旁边。 吸咗线，吸咗线， 唔好吸，唔好吸。欢迎咩谂路，恭喜发财。喂， 新年进步。 喂， 吓死我呢个，跟你嬲我走咗， 嬲咗啊！系啊，系啊，系啊。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啊！ 系，我祝阿咩氹事事顺利，日日有公开。就身体健康，我知阿 Madam 咧又好中意听我哋节目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咪噶？唔好因为佢咁讲，你咁讲喎，你唔使就 佢 喎。 逼埋你埋墙， 我冇啊， 冇。系新年流流 啊！系啊，成 Madam 咯 ，Madam 你专称称呼人一次啊， 刘远欣。 系啊， 姐姐， 姐姐系啊，大家都识噶啦，不过就 系咪 Angelina？ 哎呀，咁都俾你知道啊！我系秘密嚟嘅， 唔使嘅，维基写晒噶啦，有 关嘅。Angelina Lu，Angelina 佢叫做， 系啊， 哇，好衬你啊个名。 你知唔知 嗰阵时？嗰阵时咧，我其实我读书嗰阵时咧，翻学咧喺呢个名咧，就好多人咧就叫到一人成日叫我 engineer 工程师 engineer 喂呢个正喎， 嗰阵时未兴噶，嗰阵时未有啊 Angelina Jolie 冇人识呢个名，一阵间又叫我 Angela， 一阵间又唔知 Angie， 总之系闹晒教嘅。啊！我即系好多年前啦，我读书嗰阵吓， 好多年前 啦，系啊，做工程师咪几好咯， 系 engineer， 我都想啊，我想噶。 好啦，想问一问啦，就系 engineer， 你而家喺边度啊？你今年嘅过年咧，其实系啦，逢年初二，其实会唔会有啲咩嘅习俗咧，一定要做啊？咁样噶？ 冇啊，我好随便噶咋，因为我哋啲比较西化，冇乜 所谓。西化 改咗个英文名就西化。 好喜欢你啊，好西化咁即系点样啊？即系食牛扒啊？ 饮咖啡 系啊，食薯条啊， 即系唔系话咁传统咯，即系是但啦，冇乜所谓咯。 关唔关整啲咩萝卜糕啊、年糕啊？ 我冇噶，因为而家疫情又唔方便 出街， 所以我都冇咩呢啲，即系冇咩习俗呢啲嘢。 哎呀，你好乖啊！咁你就真系喺屋企度听我哋做节目喎。头先佢同我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佢问我哋可唔可以开收音机啊？我话得，但系你嘅收音机唔可以咁远，唔可以咁近， 唔好咁 咩咁样，系啊。 多謝你啊，咩都 冇。係啊，多謝曬。 誒，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係，嗱乜疫情， 我好樂意於，好樂意於啊小強邀請我。 多謝。 咁啦，嗱，好似頭先咧就係阿大姐 Ming 咁樣啦，因為其實咧佢成日咧都話又識呢一個同你哋又好 friend 咁樣去招搖撞騙嘅。 佢話佢係電視台嘅巨頭啊，編劇界巨頭啊。 冇錯啦，係啊，嗰個隱形大老闆就係佢。係 唔 係 咧？其實你 咁樣想問下佢哋點樣認識嘅咧？ 你讲我同大姐 Ming 啊，我就同佢合作过嗰时季节啊， 我知啊，但我讲到你同马小强啊， 我呢个小骗子啊， 系啊， 我呢个小骗子啊， 其实你识唔识佢噶？其实 阿小强就好好嘅帮手，即系同我人即系写稿啊，度啲桥啊，咁即系度啲 get 啊，咁样嘅， 咪收你好贵啊佢， 系 ，哦，明白， 你系咁样识佢嘅。 是啊，他好帮得手的、 啊、听到未啊？ 清不清得上是朋友，是帮手的嘛，没个托手的。 人家按什么的这样说呢，一吸前你 不是朋友都是朋友。 okay、 对上一次是几时吃饭啊？ 十年前。 哎呀，我相识满天下的。 十年前。 疫情关系啊。 不答你啊。你怎么捞这些就是 这么捞 啊。 是啊。 不答你啊。 相识满天下。傻咗我 正啊正啊 好啦，咁当然啦，即係大家都会知道就係、是、你好咩啦，好西化啦，咁你就冇啲乜嘢好特别嘅习俗。咁你有冇啲乜嘢嘅即係祝福嘅说话呢，想同我哋嘅所有 听緊嘅 朋友可以讲下好冇啊，拜个年啦。 好啊好啊，祝大家呢就恭喜发财啦、就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即系来吧，笑笑笑咁啦， 系、真系好啊！呢 个你可唔可以唱首歌俾我哋听啊 ？Angelina， 吓、我哇，好耐噶喎，唱到你节目完咗，我都未唱完， 唔系啩？ 唔紧要，我哋会 cut 你啦，你照唱，你送翻首歌俾我哋所有嘅听众，因为我哋好少喺空气之中吓同你咁样咁开心倾偈啊，因为咧、就系啊，马小强话你唱歌好好听， 系啊，出谷黄莺啊，佢话。 佢又冇咁， 唔系阿咩谂到唱歌真系好听嘅，英文歌添， 多谢， 得唔得？ 多谢， 英文 系咪啊？ 唱两句啊，英文歌， 习惯唱英文歌嘅， 犀利西化啊嘛，好， 系啊系啊， 洗耳恭听，唱咩歌啊？阿咩得唔得？ 冇，我唔好啦， 冇啦，哦。 未开声啊、 哦！两句啊，吓！ 唔好强人于难，下次咧，因为下次 搵个机会 录到最靓声俾我哋听，下次好冇？ 好，一月 九号， 多谢晒， 多谢晒， 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 多谢咩咁咯？大家咁话，百毒不侵， 开开心心，开开心心， 多谢晒， 拜 拜，拜 拜。 竞争继续上。 浪漫面膜住得好， 食得好，着得好，步步高。 春风满面，艳福无边， 事业加薪，龙马精神，学业进步， 大事兴旺，心想事成有得做， 劲就劲，买劲玩，好似劲来， 恭喜发财，有事到来。 翻年嘅时间啦，我哋唔好俾佢停止啊，继续嘅。呢位朋友都系识咗好多年，由佢做歌星嘅时候咧，佢话佢有一次同我讲翻咧，话佢我做同佢做节目啊，我访问佢，佢系歌星啊嘛，我系做紧电台啊嘛。佢话我话佢啊， 话佢啊， 佢一个新人嚟咧，佢话觉得我话佢。 我即刻同佢倾过，而家问下系咪仲系记住呢件事？ 唔知记唔记得咧？阿小欣子， 小欣子，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系咪啊？小欣子，你咪 话 系咪有一次我做节目，你话我话你系咪啊？ 佢话你好恶啊！ 你话好恶啊？嗰次 哦，唔系，我头先你讲咧，我就记得啦，因为我嗰阵时啱啱出道啦，第一次做访问啦，跟住咧，你问我嘢就问我嘢，我就一句答一句系哦，知咁样，跟住喂。呢度唔系电视台嘅，睇唔到你。 系你，我只一句你话你点头，跟住我就话喂点头冇用噶，要电台嚟噶，要讲嘢。我你个话翻俾我听，我都唔记得啦，系身边阿小欣子话翻俾我听。佢就记住呢一个电台呢个老 pat 好恶嘅， 记咗咁多年。 其实好多谢你噶，我自此之后咧我就明白咗呢件事啦。 哦，系嗱，咁我哋今日咧请你嘅朋友都系识咗好多年，咁虽然小欣子好年青，但我都识咗好多年嘅。佢歌星开始啦，后期咧转咗去保险公司啦，再后期咧就即系好多年，好多年，即系我用朋友嘅身份咧，佢好人嘅，好多时咧搵佢录啲嘢啊，做个访问咧，佢都系冇托手揸嘅，咁啊今日都系啦。 咁啊，系啊，喂，佢好好人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哋记得搵你去出席有一个电视台嘅一个访问，你知唔知咧？所有台前幕后嘅人都好中意佢，因为佢嚟之前。前嘅话咧，佢买咗好多嘢俾大家食。 哇！ 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呢一次小欣子？系啊，佢好中意请人食嘢噶。 而近年咧，小欣子令我好有印象嘅咧，第一次咧就我睇到网上嘅片段咧，当佢一个演出里边。碌碌碌碌碌咁样棘到跌咗落嚟，跟住即刻拎翻个麦再唱歌，我心谂好嘢吓， 嗰度跌低，嗰度企翻起身， 好鬼顺利吓。咁啊，都知道佢身体有啲唔舒服啦，咁亦都克服咗啦，咁而家就好开心啦。咁啊，即系对于逆境咧，我相信小欣子咧，的确有一种方法系令到我哋可以向佢学习嘅。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其实我觉得即系做人短短几十年嘅啫，系咪？我哋无谓唔成日都唔开心啦，系嘛？开心有感觉，唔开心有感觉，开心啲啦，冇蚀底嘅咁样，系咪？ 嗯，冇错冇错。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日日保持正能量，日日起身咧就同自己讲，今日我仍然活着，真系开心啦。咁就乜都好噶啦，我觉得 系啦。正如我头先阿 Patrick 咧，即系太极 Patrick 咧，咦你好大个咯吓，囡囡啊，系嘛？ 系啊，我女18岁 咯。系啊，所以嗱，好多以前我哋啲朋友咧见翻面，同埋咧嗰个感觉就系，点解你啲仔女同你差唔多样，同埋冇老到嘅，都系咁上下样嘅。 咁清嘅，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可以 keep 到成咁青春常驻啊？你 其实心境开朗都已经够晒青春啦。 嗯， 又真 系啦， 都系 系啦，几咩几多岁数都冇乜所谓，最紧要自己心态保持。 嗯，冇错冇错。 过年喎，系啊，有冇啲乜嘢嘅习俗啊，或者要做啲乜嘢咁样噶？ 有啊，咪啲朋友嚟屋企拜年咯。咁而家同屋企人去食下素咁样咯。 哇，非常好，非常好。咁啊，不如咁啦，透过今日咧呢个直播咧，同全香港听紧嘅朋友讲声新年快乐啊，拜年啦，好唔好啊？ 好啊，新年快乐！我喺呢度咧，祝各位听众同埋你哋啦，咁啊，祝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咁啊，事事顺利，跟住财神就围住你哋满天飞。 哇！ 啱听呢句， 满天飞， 满天飞唔好，飞落嚟我度好， 落嚟落嚟，降落。 好啦，多谢晒小欣子，继续享受你嘅星期年初二啊！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拜拜， 拜拜。 年初二呢，我哋听緊呢个风骚范围呢，返嚟呢12点钟之后，我哋一样会有客家婆，今日就叫贺年版，知唔知啊？阿马同学 我哋讲 客家嘅可憐説話啦。冇咗啦，我暫時咧就放低你嘅敵對態度，我就唔會咩。 我唔知道會有敵對態度嘅， 我 從來都冇。 我哋好勝啊嘛，哦、我哋真係為咗即係競爭啊嘛。 要好勝啊？邊個勝啊？點寫啊？邊個勝啊？ 勝 勝 利 嗰個勝啊，係啊。好， 我唔知道你好啲咩嘛，你無端端你好勝。好啦，不如咁啦，如果我哋嘅嘉賓而家接緊係咪？ 接緊個電話， 好，我哋聽住歌先，好唔好？ 好。 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悔再管失所有，无畏惧无顾虑，不再怕日光这个 能够得到学生的欢心一啲都唔容易噶。 头先 Natalie 老师叫你哋揾个同学拖住排队，点解你会走咗嚟拖住我嘅 ？Carol 老师系黄小芬嘅同学啊，因为 Carol 老师日日都同我一起上堂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嘅 Carol 会点样回应学生嘅呢番说话？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校园展翅。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星辰大海》。 文兴精心准备咗饭菜，但系李一鸣唔明白点解文兴对佢咁好。文兴就承认，原来自细就中意佢，所以先至同佢考埋同一间大学。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好，年初二嘅中午啦，十二点钟啦，咁翻嚟咧，一阵间会有客家婆嘅，同我哋做一个农历年版。 哇！ 你知唔知头先咧，当你咧打紧电话嘅时候咧，有个同学佢话：我今日暂且放低敌意啦，咁样。佢觉得呢样嘢咧要赚嘅，摆低敌意系要赚嘅，即系 credit 嚟嘅，真系好笑啊吓！咁又要讲翻， 你 讲翻啦，我哋另外嗰个嘉宾咧就未揾到，咁所以就 有啲奇怪嘅，因为其实今朝早咧都即系担心，或者可能大家都忙啦，咁啊已经打电话到同佢咧。已经通过一个电话噶啦，咁我就话得啊，你随时可以打嚟噶，咁点不知咧？头先我不断咁样去打电话俾佢，揾到好多次都揾唔到嘅，咁唔紧要啦吓，有机会嘅话我哋再系同佢倾偈啦，好唔好？ 冇错啦吓， 好。 今日年初二，我想问下在座嘅两位拍档食咗新年嘅嘢，应该食咗啦， 阿 马小华都食咗啦， 食咗食咗， 啲乜糕乜糕嗰啲咁样， 乜糕未食，我反而咧 乜糕未食，咁你食咗咩啊？ 我食咗一个汤，就系上次阿 Yoyo 教嗰个八样嘢。煮埋一齐个汤就咸猪手啦、发菜啦、蚝豉啦，哇，好好饮 哦， 超好饮， 系 啊！ 我哋煎咗好多年糕啦，咁啊，琴日咧好开心，因为已经系初一啊嘛，但系我系食斋嘅，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咁啊，可能你嗰啲咩芋头糕啊，或者系萝卜糕咧，就琴日冇得食住，今日一食翻咧就会煎。嗰啲唔會，因為未 有 臘肉 咁咯，係 喎， 有啲嘢。 所以我琴日咧就係食呢個甜嘅年糕啦，咁啊同埋咧就煎咗嗰個馬蹄糕啦，咁啊都真係非常之好味， 係啊， 真 係 好開心。 我琴日都係咩糕都喺曬樹， 成肚都係糕已經。 係啊，所以步步高升啊， 高 高高，冇錯。OK， 十二點鐘翻嚟，一陣間咧就會有客家婆。贺年版 冇错， 一样 犀利 ，ticket 测验 啊，有冇 ticket 有特技测验嘅，同埋咧就有好多个四字嘅恭贺人哋嘅说话咧，一阵间个客家都会教大家嘅，因为可能会见到有客家嘅朋友噶嘛， 要拜年噶， 恭喜发财，利是跳来 1797.41美元，卖出1797.92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广阔云带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今晚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大年初二嘅中午时分，个别隧道嘅出入口啦开始繁忙啦。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都开始多车啦，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东行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前车少那段有少少挤塞。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多车，龙尾是去到果栏。最后提一提大家，渡轮方面，屯门往返 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航线呢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应该是环保处，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噶，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祝你一家 虎虎生威。 之后阿摄，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一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苦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继光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我相信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今年踏入任人虎年，虎觸覺敏鋭，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時機迎難而上的精神，助力香港跨越逆境，並成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喜慶，踏上由自及興的燦爛新征程。祝全港市民身體健康，家庭和睦，萬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丰收快活人。 来了， 好啦，逢星期三都有呢个环节。咁如果今日咧，即系大家放紧假，可以听到咧，咁即系话呢个环节系一个固定环节嚟嘅。 冇错， 因为今日公假期啊嘛，年初二啊，咁平时如果翻紧工嘅听唔听得，今日唔好放过啦。 亦都可以知道嘅就系今日咧，我哋系 live 嘅，我哋系现场同大家做节目噶。 而家系12:09啊，16度气温，相对湿度88%嘅。 客家婆来了，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就系新年吉利说话，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利是跳落。好啦，今日咧，我哋希望同大家要讲有好多呢啲四字嘅恭喜吉祥嘅说话啦。咁当然啦，大家咧喺闪人嘅时候咧，惊到又要撞杯啊！ 闪人啊，知唔知咩闪人啊？ 新 年 闪人嘅时候，看到撞杯啊，又或者咧，看啊，看到有啲平要啊，弄咧，而到一楼结降后到都结呢嘅说话系咩？一大扎嘅 你 先爆烧烤 呢个说话嘛，结呢个嘢我肯定 听。我头先讲咩啊？即时传译啊，唔该。 过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会撞到啲朋友嘅。撞到朋友咧，你会讲啲揭呢个俗话。 揭呢个俗话系咩啊？ 吉利说话。 好嘢啊！即时传译佢真知你成功啦。 我知嗰啲说话叫 Hello Kitty 啊嘛，Hello Kitty 啊嘛， 揭呢个俗话。 唔系 Kitty， 系啊， 呢啲就挑奶。 系啦，咁当然啦，喺新年咧就真系哇，好说话嘅就唔怕多嘅，系咪？ 讲多啲。 你哋最中意同人哋讲嘅系啲乜嘢嘅四字恭贺嘅说话？ 冇啦，今年冇得走，一定系身体健康。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下，即系大家都深深觉得，喂，健康先有一切，你冇健康，拿住一切都冇用， 系啊， 又用唔到又食唔到，系咪先？ 冇错，好啦，咁当然我哋咧有好多啲即系新年嘅恭贺说话咧，一定唔少得嘅咧，就系会有呢个恭喜发财啊，利是斗来啊咁样啦。除咗你话就系啲恭贺嘅说话之外嘅话，仲有好多嘅都系写落去啲挥春度嘅， 系 啦，挥春系今年你哋有贴咗啲咩嘢啊？ 嗯， 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健康。 自己写的是吗？ 不是。 是。 因为太核突。 你知道就好啦。你那天送了两个给客家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礼手。抌咗， 我冇抌，因為我俾我有禮貌，我冇攞到食。 係佢直頭冇攞到，咁我就攞埋阿大佬。 我預咗啦， 唔係我冇抌到，我係擺咗喺屋企，即係我抌埋一邊，應該係咁講，係啦。因為佢個福字咧，好似流眼淚咁樣㗎。係， 我都覺得係唔好。 不過呢個係好你嘅作風嘅，你做就做咗啦，但係好撇咯。撇住咁做咯， 客家话点讲啊？ 后撇 啊，后撇， 因为你唔知咧， 唔记啊，做动事谋事。 佢系来自佢有个羊水喺法国毕业，佢叫撇啊嘛， 哦， 撇强啊嘛。 我以为佢系泼墨啊， 撇强， 我用泼俾你就算啦，咁样。好啦，咁不如我哋而家事不宜迟咧，即刻同大家要讲下咧呢啲咁嘅四字嘅恭贺说话啦。见到面嘅话，我哋成日同人哋讲咩啊？ 恭喜发财。 好啦，客家话系恭喜发财。 拱啊， 拱 变咗个拱， 唔系拱啊，系拱 拱 拱， 中 烂中烂，喜 咧， 喜 系 啦，喜喜 发咧， 喜发发系一样，财 财 系啊， 拱喜发财， 拱 拱喜发财， 唔系拱啊， 你要作状系拱 拱 拱喜发财， 咁你最叻啦，你作状咁叻。 佢又唔係作狀叻，佢係懶，佢叻懶咁好懶嘅。 強起強起， 唔係強啊！ 強起。 好啦，第二個咯噃，下一句係乜嘢啊？恭喜發財，下一句係咩啊？ 跳奶石頭， 係啊， 跳奶啊！ 唔係，係呢絲跳來。 呢 来啊， 系啦，呢丝挑来，其实同阿发就同佢同音啦，来咧自己系同音嘅。好啦，重复一次系恭喜发财， 呢丝挑来， 呢丝挑来， 系啦，你头先讲咗耳屎，系啦，其实系讲紧利是系呢丝， 呢丝 同佢开年啦，老师， 你话冇敌意嘅， 系啊。有你自己讲嘅， 你自己讲嘅， 咩都系你自己挑衅人哋嘅，点解咁嘅？ 我叫你 系咁衰嘅，你 真系鸡俾你食啊！ 唔系人哋好地地噶，系咪啊？无端端又 蟹俾你啊，蟹啊嘛！ 你个蟹啊， 唔系蟹咩？ 鸡啊， 鸡， 学咗几耐啦，鸡，鸡系第二， 你 个 人就蟹啊， 蟹。 好啦，第三句啦噃，咁当然我哋好紧要啊，中国人一定咧要多钱啊，系嘛，所以就我哋见到面嘅话，都同大家话要发财发财，咁啊最紧要啦，做生意嘅朋友嘅话，你一定会有呢一个四字嘅挥春嘅，就系财源广进，财源广进。 财都是财是吗？ 财都是财，有很多其实都是同音的，财赢降尖 降啊， 是啦，咁如果可能新年进步一个进字的话呢，就进，广东话就是进啦，咁而客家话就是尖尖铺，就是进步啦。 嗯，你都是阿强，你是尖强啊，你是 尖强，他是尖强，是 不是？是的， 没错啦， 财赢降尖的， 尖强， 青青强， 青强， 是啦。 当你第一度无无聊聊的时候，我已经钻研了财赢降尖。 是啊，我希望一阵间你能够答中这一句，吓，咁我就加十分俾你，好唔好？ 系 啦，如果你抢到财赢降尖，我加十分俾你。 如果我抢唔到，我赔翻二百分，我赔翻二百分俾你。 你基本上就已经以负一百就负一千分啦。好啦，下一个啦噃，好多时候我哋咧过新年好中意咧买好多靓嘅莲花摆喺屋企嘅， 花开富贵。 冇错啦，呢一句嘅就 系客家话，到啦， 听咗咯噃吓，你哋讲广东话啫嘛，花开富贵， 花 开富贵， 开富贵， 贵 贵 贵系啦，贵就贵。得唔得？ 花开富贵， 唔出声啊！哑咗啊你！ 唔系啊，依家钻研紧啲嘢啊！ 又钻研啊！ 花开富贵， 突然间唔出声，我以为佢要食药添。好啦，第五个啦噃，当然啦，呢一句说话，我觉得咧真系几舒服嘅，尤其是系对老人家讲嘅话，其实真系几好啊！恭祝你如意吉祥啊 ！OK， 如意吉祥， 如意 祥，如意吉祥。 吉祥 系啦，吉祥如意吉祥， 如意吉祥。 嗱，你哋开始觉得难啦，系嘛？捞唔到啦，开始 吉祥， 如意吉祥， 祥啊！ 如意吉祥， 吉祥啊！写低去啦， 反佢眼啊！我真系，我希望我可以将呢一刻拍低。 我心里边有十句出一句过嚟。 系啊，过年唔好忍住。跟住第六个咯噃，头先咧，我觉得大佬讲得好啱嘅，谂你都开心系嘛？反你眼其实，我谂你都见唔少噶啦。好啦，我哋今年咧讲咩都假嘅，最紧要系恭祝大家咩啊？ 身体健康。 冇错啦，身体健康。 哇，身体。 第六个啫喎，大家要开始慢啊！ 唔系啊，写完啦， 答唔中啫嘛。不过 系啊， 身体健康呢个男男呢个容易啲啦，系啊，容易啲系咪？好啦，身体健康之外嘅话咧，喺莲花当中咧，亦都有一种咧，大家都会觉得啊，好衬呢个新年嘅。 牡丹 唔系就系、是、呢、這个。吉仔啦，一定会系摆一啲四季吉嘅话，取其意思，希望可以平平安安，太吉太利。 太吉 太利，就是大吉大利啦。 太吉太利， 说时迟那时快，去到第八个咯噃吓。头先你有讲过嘅，做生意嘅朋友嘅话咧，今年可以系争啲，但系唔紧要啊。我谂相信咧，迟少少嘅话咧，总会有好多嘅报复性消费。到时嘅话，大家就会。生意兴隆啦、 哦， 生意显隆，佢黑色云都啱嘅，你做咩话啊，同学？ 有 佢话自己啫， 有佢唔紧要。 一掟啊！ 我头先俾多咗粗口佢嘅， 我知道系咪？你嘅心里面系咪？ 我阿宇都 我 都话宇都咗几句， 系个粗口十个粗口嘅话，就可以 生意兴隆 换得个大嘅粗口，生意显隆， 生意 显隆， 显隆 系啦。是不是写紧嘅？ 系 啊，系啊，梗系啦， 系嘛？咁啊，静晒先得噶。呢个系电台嚟噶， 生意显隆。 你啊， 咁熟嘅， 唔出声。好啦，跟住下一个咯噃。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做生意嘅啦，又或者你平时喺屋企嘅话，有啲咩嘅挥春要摆啦、小朋友我哋都会关顾到噶。 快高长大。 虽则咧就系、是、仲有另外一个嘅， 叶世 奇 昌， 读书， 世奇昌 读书， 学业进步。 冇错，就系、是、学。 吴世奇昌同学业有咩关？关系啊！ 我仲有，我头先帮你仿咗个飞镖，不过中唔到佢啫。好啦，学一箭扑， 哇！呢、這个好难， 呢、這个呀， 呢、這个好难。 学 一 箭扑， 箭 系啦。嗱，头先进步讲过噶啦，头先裁员讲尽嗰度个箭啊，箭啊， 知道 啊，箭 箭。 OK， 好啦，最后尾最后尾啦，呢、這、一个就一定冇问题噶啦。就算系你过呢、這个新历新年又好，或者旧历新年又好啦，你都可以讲嘅就系新年快乐， 新即吓 新年快乐 哦，新 年快乐。咁你可以 新年 快乐。剛才我哋学咗学业进步啦，你又可以将前面留低，后面又可以换咗第二个，系咪？咁如果你话新年进步嘅就系闪人尖铺，系咪？学业尖铺可以咧就将佢留住嚟用嘅。 闪人快乐 系快乐，快乐系啦，快乐就变咗第二个语言噶啦。好啦，我哋嚟咯噃吓，客家婆来了嘅闪人结呢术话，天热宅超靴。恭喜发财， 恭喜 发财。第二个利是到来， 利是挑来。 第三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第四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 第五如意吉祥， 如意吉祥。 第六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第七大吉大利， 太吉太利。 第八生意兴隆， 生意显隆。 第九学业进步， 学业进步。 第十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千赞来，我叫超靴， 铁铁叉 M。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 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唱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贺所有冤侣化蝶并头， 化蝶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百业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快乐无忧， 听这歌轻松下，抛却恨仇。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来咧！哎呀，系好中意听嘅，条好开心啊，条贺年歌， 贺年歌， 好开心啊！听到啲贺年歌， 可以带出去揾食啦，以后可以即时传译噶吓。系啊，新年嘅时候听到呢啲咁样嘅，即系中国嘅 精神 啲啊， 系啊，真系好精神嘅。好啦，今年咧，我哋要学嘅就系你新年嘅吉利说话，亦都恭祝大家咧，就系新嘅一年咧，虎虎生威。大家咧， 虎虎生威点讲啊？ 虎虎生威 哦， 虎虎生威， 嗯，如虎添翼。 如虎添翼 吓，冇错。好啦，咁既然系咁嘅咧，我哋即刻就嚟咧，同大家有呢个突击测验啦，试下你哋嘅黏黏，唔该。 叭叭叭叭叭叭，我炮响声嚟啊！今日 叭叭叭叭，我系强气， 强气， 你系咩话？ 恭喜啊！强气， 强气， 强气， 冇一个字啱，好扣六分。 强气啊！ 姜气佢讲咗姜气，系啦， 姜气。 佢头先讲咗，头先开节目讲公厕发财 添， 算啦，由佢啦。好啦，我哋嚟 梁生，我哋不如讲翻前四集啊，笨。 又系你话叫人哋今日可以平静啲嘅， 唔系叫佢 咩都系你 讲 晒， 你话放低敌意嘅。嗱，我一放低佢嚟料， 系咪啊？ 喂，摆低把刀先，跟住佢插我啦。 系啊，我明，我睇得到。 大家放低敌意，摆低把刀，跟住插插。 你流紧血啦，已 经。啲人真系年头战到年尾 啦。唔紧要啦，系人都知噶啦。又特别呢啲时候，系咪啊？大家都留喺屋企嗰度听我哋嘅节目。 我放低敌意， 系啦，唔好同佢争，睇下佢答得点样，好冇？第一题，新年嘅时候见到人哋会先讲。 棒棒棒。恭喜恭喜发财， 冇错，系好作作嘅，系啦，恭喜发财系啱嘅一分。第二题，恭喜发财下一 句， 恭喜 利是跳来， 利是跳来， 利是跳来， 零点五分。第三题，从商嘅朋友，我哋祝佢哋恭喜五。 财源光尖 都唔啱啦，咩 一错 错。 嗯，我补答得唔得？ 好，诶，咪先，三扣咗佢分先，系、哦、啦，因为乱咁嗌，乱答错，好扣二十分。 生意显隆， 非常好，生意显 隆， 显隆 啊，咁啊显隆啊， 我咪俾零点五分佢咯。好啦，一点五分。第四题，求学嘅小朋友 恭祝佢 恭喜 学一尖铺， 学一尖铺系好好嘅。咁头先因为有扣二十分，所以而家系有剩翻扣十八分嘅。 我俾啲好音乐你 back 啊 back 你，我冇敌意啦。 多谢多谢， 希望大家可以祥和一啲啦。第五题，疫情期间大家 点样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身体健康 非常好啊，系啊，额外再加一百分，总共系有一百、嗯。 我俾一分你好唔好？ 唔要， 我分一分俾你。 唔要。 六仔， 咩人俾你？ 唔要。 客家婆最中意嘅系边个鸡春啊？强希。 如衣吉祥， 好好哦，如衣吉祥冇错，咁所以佢而家又由负十八分系变咗负十七分嘅，好啦， 强起强起， 我都觉得自己好过分，但我好开心。新年我哋会摆吉仔， 强起 强起， 太吉太利， 哇，呢、這个好好啊， 好犀利啊， 好由零分开始。好，第八题，买花撑， 棒棒棒棒 棒棒棒棒， 花开富居， 花开富居系几好啊吓，好一百一十六分吓、啊。第九题，Happy New Year， 棒棒棒棒，新年开心， 新年开 心，仲有错嘢， 我答晒啦。 都系嗌你， 每个人都有两分，所以到最后尾嘅时候咧，阿巩义咧就系、是、有十五啊负十五分，唔系诶佢有两分，咁至于咧就系嗌阿 棒棒棒 棒棒棒咧就系、是、有一百一十八， 恭喜你啊！我衷心恭喜你啊！强希你啦， 听紧嘅朋友， 好犀利啊！ 都系玩下啫， 满分都一百分，但佢一百一十八。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我睡在清早，为你捉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八点十二点半，听紧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年初二嘅风骚浮人吓，咁啊听紧十二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翻翻嚟咧，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就会有今日嘅贺年特辑，亦都系叫片段人家吓，咁啊千祈唔好行开啦。OK， 十六度气温，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 消息指葵涌村新增大约四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大埔太湖山庄完成围封强检，发现三宗检测初步阳性个案。政府表示，太湖山庄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期间634名受检人士做检测，当中发现三人检测初步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会跟进。围封强检行动在朝早大约十点完成，受检人士若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后经指定出口离开。政府其后进行执法行动，以确认受检人士已经做检测。政府派员到访197户，当中14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今日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38签的中签，签文是人攀高处求真果，我向低边拾芥姜，微傲不如去微造，莫教涉猎请英豪。解签师傅陈天恩说，签文寓意市民大众要遵守防疫措施和纪律，否则疫情数字只会继续攀升，不会回落。陈天恩又说，签文寓意香港未来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担任新一届特首，带领香港恢复经济发展，要齐心合力搞好经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点燃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并在仪式上宣布火炬接力启动。出席仪式的北京市委书记、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表示，北京在2008年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夏季奥运会，过去14年来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积极推广奥林匹克文化，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亦取得极大发展，希望今次亦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共同迎接更美好未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比较多车啦，龙尾系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接近果栏。另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区有道路工程，朗日路北行介乎朗明街和朗和路的路段是封闭的，去朗和路的车辆要改经朗明街，预计工程会去到三月尾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You Make My Day， 作曲冯允谦 ，JNYBiz， 作词 T-Rex， 主唱 Anson Bean。 这 种亲，作曲 iPhone， 作词林宝，主唱 Jenny 李幸毅、萧海欣。不配，作曲黄兆明，作词林若玲， 主唱容祖儿。 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好啦，时间到12:37，咁我哋今日呢其实个拜年嘅嘉宾呢头先呢就可能忙緊啦，咁而家我哋马上呢就搵到佢。 好啊， 电话里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思琪姐。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大家好啊。恭祝大家工作顺利，得心应手。 啊、哇，非常好， 好舒服啊，佢把声 系啊，好听。 系啦，首先我哋真系好开心，今日咧就系大年初二啦，可以打个电话俾你啦。咁啊，但系咧就头先咧，我哋有一个问题咧，先嚟想搞清楚先嘅、就系咧，我知道咧，你以前咧亦都系配音啦，咁喺呢一方面真系好叻啦。咁我哋嘅就系、是、喺 回忆中啊， 回忆中系 合家 欢啊，猪仔小宝系咪你配嘅？ 嗯， 系啊。 我系配嗰个女仔叫小宝， 小 宝嘅。 好嘢，咁靓嘅声， 因为我哋好记，好记住啊，呢个好好啊，佢得 系啊， 系咪另外系黄淑仪配嗰个诶呢男仔啊？ 是 个 男仔，系啊， 系啦， 真系集体记忆啊， 系啊，冇错。今日好开心又再听到你把声啦。咁其实咧，我系成日不停咁样 follow 住阿思琪姐嘅。 哇，佢啲嘢好 update 啊，又同嗰啲 系啦，犀利。 嗰啲小鲜肉影相， 系啊，简直就系我哋真系应该要好好地嘅 学 习嘅 KOL 啊，系啊。 好啦， 你哋有 follow 都记得俾 like 噶。 我梗系 有啦，傻猪猪。 你冇见到我不停咁俾 like 你嘅，但系。 阿思琪真系好开心啊！ 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新年啊，咁啊，我见到你啦，你又话你最中意咁多个游戏当中嘅就系炸呢个煎堆啦，又整萝卜糕啦。咁过年其实系要有啲咩嘅习俗噶？你有冇噶？ 今年咧，其实我就系试下整萝卜糕啦。咁啊，即系嗰次系整得比较削咗啲，即系软啦。咁而家咧就进步咗嘅，因为好多人。即系话俾 tips 我要加啲乜嘢啦，咁煎堆咧，其实拍摄嗰日咧，我心急。Actually 我之前系有做过一次咧，可慢慢慢慢去到文火，等佢咁样样碌下碌下咧，佢系会大，同埋唔会喺入边剩翻好多糯米。虽然咧，我个阿印容佢就好开心，因为佢好中意食嗰啲软咗嘅糯米。但系其实系唔啱嘅，应该由得佢一路路长大。然之后圆碌碌咁先至合格嘅， 都真系每一样嘢都 要 碌 碌 就 吓，真系圆碌碌啱晒。 系啦，我哋成日 我知，我以前咧就每逢过年都系专心包饺子，因为妈咪遗传落嚟咧，话俾我听，即系应该咁做。但今年咧我就冇咁搏命去包饺子啦，就做咗好多广东我哋香港呢边嘅习俗咯。 嗯，系啊，思琪姐，因为你如果包饺子，你系北方人。 我系我天津啊嘛， 系咯，你系北方人啊嘛，所以我系包饺子嘅，系好唔同嗬。系啦，咁啊，成日都好想问阿思琪姐嘅话咧，因为成日都有时我间唔中见到你嘅就系，咦，你同阿发哥行山啊？ 有有，我哋跑步，我哋唔系行山噶， 跑山啊！哇，真系犀利啊！ 哇， 思琪姐好似越嚟越年轻咁样样啊！ 咁就一定唔係啦，因为 係啊， 你啲说话过少少。 人不可以跟天斗的。咁咧，我就我明嘅，但我觉得人系应该向前看，同埋唔好成日记住自己几多岁咯。我觉得我学到嘅嘢，我做到，我身体承受得到，我可以向前行，我都向前行嘅。你如果你而家话啊，你去踩电单，即系揸电单车啊，同我飞一转啦。我呢啲我一定唔会应承你咯，我知道我搞唔掂啦。咁但系发哥咧，佢旧年嘅人日咧，佢好好人，佢约我食饭，即系唔系约我一个啦，约晒所有人食饭庆祝人日。嗰日佢就系即系启发我，讲咗好多嘢俾我听，叫我一定要 做运动， 即系试下去。佢初初话行嘅啫，我以为真系行啦，咁原来去到 呃人跑， 好好笑，好好笑噶。我咧就去咗，我好认真啦。因为发哥叫我，我都受宠若惊，因为我哋咧以前拍过强人，之后就几十年都冇见过面。咁我发哥点解会揾我？奇怪。咁去到哇，咁多人嘅几围台喺度食饭。咁后屘佢就话。叫我去行，咁我就走去买一个行山嘅 stick 啦。即系嗰个人，嗰、那个女仔就好好，佢话得有啲靓嘅买晒，下个礼拜先嚟啦。咁于是我就攞咗一把遮去嘅。跟住我又我就孭住个袋啊，因为行山啊嘛，大佬。咁我又孭住个袋，入面有水啦，有白花油啦，有毛巾啦，诸如此类啊，有 T 恤啦，咁样。OK， 去到啦，佢就话。各位同学，你哋可以跑啦咁啊！指住我，唔系啊，佢指住我啊！你要扮入学手续啊！你等一等咁我，咁我唔知咩事，企喺度等佢，跟住佢叫我坐低，咁佢令我膝头哥啊，令我只脚啊，咁又除咗我对鞋，想掹我啲脚趾啊，咁样，跟住又令我个头啊，咁样，跟住佢话你冇乜嘢嘅啫，你冇乜即系冇乜嗰啲受过伤嗰啲，跟住佢就话嗱，你可唔可以唔攞呢把遮？我话吓，我哋行山嘛，佢话唔使，嗰啲挤低，你个袋做咩要孭住？我话我谂住有啲水喺入边饮，唔使，你挤低咁，跟住佢教我啦。即系我系乜都冇，连 T 恤都冇啊！起身我其实好唔安全。咁我咧就开始佢教我。咁因为我其实系唔中意行路嘅，我做乜嘢少少路我都要坐车。哇！我今日竟然行咗 1.5 公里。 哇！ 系啊，跟住佢 发挥潜能。 个同学佢话你跟思琪姐翻去，即系出发点嗰度。咁佢就自己再跑啦。咁我就哇咁 amazing！我竟然跑咗一 total 系3公里啊！ 哇，好犀利啊！第一次喎， 系啦系啦，嗰日有人嚟接我去，因为佢哋成日去啲山卡拉地方嘛，咁我唔识揸车，咁我就一上车已经同嗰啲人讲，我唔会日日嚟噶。 哇，惊咗， 表明态度，我系插班生。 但系自从嗰日之后咧，我就喺度谂，我唔应该放弃，原来我可以得。 原 来 我可以系冇错，已经有自己 可以唞到气，同埋我亦都冇觉得攰。咁我就原来系你一定要跟照即系你嗰个教练啊发哥俾你嘅指示去做啱动作，就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身体啊、膝头哥啊、腰啊诸如此类咯。佢讲得好好啊，咁当时我好感激佢，佢哋真系对我好好咯。仲有三哥啊、三嫂佢哋又鼓励我啊，买咗鞋俾我着。 哇！ 咁都要你肯去先得嘅， 呢个都系好教训吓，即系我哋只要放心去做吓， 系 一定得嘅。 我哋一定做得到嘅，系咪？呢个都系我相信系你 做得到， 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你肯唔肯咯？ 冇错，即系真系最后尾咧，希望你可以在这里讲一些恭贺的说话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拜个年好不好？ 好啊好啊，我是不是要恭喜你们啊？ 全港听紧听紧直播的所有 人，个个人都得啊，个个 听见都得的了。 即个个都啱听噶， 系啦。 我本来谂住恭喜你们几位主持人， 又得啫。 你们呢，你们你哋应该是得心应口啦，咁然后呢就所向无敌啦，收听率就冠军啦，但系而家其他嘅听众呢就最紧要系加肥屋润啦，三个月快啦，荷包常满啦，同埋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大家 多谢， 多谢晒， 多谢朱记 姐，高兴啊，高兴， 多谢， 多谢， 身体健康， 多谢晒， 多 谢晒， 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初二特辑，片段人间之年初二，好运话咁易。 老公啊，你去完厕所未啊？好急啊，老公啊！ 唔好喊，唔好喊，我唔系去厕所， 唔系去厕所，你喺厕所里面好耐噶啦，我做乜啊？快啲啊！ 唔好敲住啦，我乜嘢都冇做。 吓、啊，你意思系你就喺咁坐喺里面，你乜都冇做，唔系啊？ 系 出嚟啦， 都话唔好敲咯。哎呀， 点解要咁啫？ 因为啊，有个风水佬话咧，年初二。十二点打落到四点四个钟咧，厕所呢个财位嚟噶，我呢个生肖咧要喺呢个厕所坐足四个钟，领略下感受下嗰啲财气，咁发啦。 吓、啊，唔系啩？佢讲啲咁嘅嘢你都信？ 令我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都想老公发达噶，大姐。 我知，但系我而家好想去厕所。 忍多一阵啦、 啊。哎呀，一阵真系几耐啊？ 三个零钟，好快。 三个钟，唔好啩，老公啊， 啊 我三分钟都忍唔到，你开门先啦、啊。 等，开啦，开啦，开啦，开啦，开啦，开，哎，开咗啦，嗱，哎，入嚟，入嚟，入嚟。 咁、啊、你都要出翻去先噶噃吓？ 我出翻去？喂，你头先有冇听我讲咩啊？我都话我要喺度坐到四点咯。哎，我最多咁啦，我企歪少少。 企歪？ 你坐多落个马桶咪得咯。 喂，大佬啊，你望住我点去啊？ 我又唔系你边个，你照去啦。唔好咁臭下啦，我顶唔顺噶。 哎呀，我真系俾你激死啊！ 喂啊，老婆啊，老婆啊，老婆。嗱、 啊， 我上次同你讲个风水佬咧，佢今日嚟睇风水，你唔好走咗去，知唔知啊？你一埋到， 搞错啊！新年流流，人哋屋企睇风水，年初二睇风水。 你知咩嘢啊？呢、這个风水先生啊，听讲好靓噶，好多人揾噶。我由放暑假排期排到今日年初二，我先得嚟睇啊。 系咪真系咁巴闭啊？ 有人敲门，就话就到。请入嚟，请入嚟，请入嚟啊！居士。 喂，做乜鬼啫？四围望，个口又不停喺度。 我都唔知个唔咩喎。 系咯，肚痛啊佢。 错， 唔错啊，系啊，阿居士，你系咪讲我呢度啲装修，梗系唔错啦？喂，我用紧 错错错，我头先嗰两个字咧系分开嚟嘅。系我谂紧嘢， 唔系谂紧嘢， 系错，系你讲你。嘅摆设错晒啊！ 吓，我嘅摆设错晒， 大师，点错法 咁咧？摆设点 系啊？我唔系大师，我系安居居士，明唔明？我帮你哋睇完风水咧，你就可以安居乐业啦，想唔想？ 想。咁安居乐业啊，个个人都想噶啦。阿安居居士啊，咁你觉得我哋啲摆设点错法咧？ 听住咯，风就水，水就天，天就地，总之全部就埋一堆泥。 咩啊？ 风就水，水就地，天就地，总之就埋一堆泥。 咁我应该点样先得咧？ 太高深嘅，你哋唔识噶啦。我简单啲讲你哋听，以后喺厕所食饭啊，喺厨房冲凉。喺厅瞓喺厅度，有朋友嚟就入房瞓，长期开冷气，日头开灯，夜晚熄灯，咁就可以搞断山啲风水噶啦。 两两嚟佢讲咩啊？咩啊？咩厕所食饭厨房开灯？ 唔好嘈，我惊我记错啊！由于你哋两位阴阳不协调，建议你哋先生做咗女人衫，太太做咗先生嘅西装，互相吸下对方嘅元素，包你哋三抗生意，龙精虎猛，一本万利，应大嘅大，应晒嘅晒。 我着女人衫，佢着我啲男人衫、 啊。好，差唔多够时间啦。我仲有几个客要去见，要有个 appointment。唔该晒，今日嘅收费88,800元，只系收现金。 吓、 啊，唔系话 大师啊？ 系安居居士。 头先你讲嗰啲嘢咩？喺厨房冲凉，喺厕所食饭，跟住又长期开冷气，夜晚又唔准开灯，日头要开住灯。边度做到啊？正常人都做唔到啦。 哇，你都好犀利，老公记得咁多、 啊。 其实咧，如果我老公啊着住女人衫出街啊，未行到个街口啊，俾人拉咗啦。 喂喂、 啊、 喂， 傻地啊！ 你哋想唔想发达啊？ 想。 想唔想安居乐业啊？ 想 想咪跟住做咯。 但系， 唉，你哋唔做唔紧要啊。嗱，早知我讲嘅嘢咧，我讲晒噶啦。啊，唔该，俾埋啲酬金，我赶住走啊。 好，不过咁噃，我哋俾钱都个规矩噶噃。 咩规矩啊？ 嗱。我哋咧就唔俾纸币啊，只系俾硬币嘅啫，八万八千八冇问题。你等一等嘅话，我过完年去银行唱咗俾你咯。仲有啊，唔准用袋袋嘅，只可以用裤袋袋嘅。你放完假再嚟啦。 嘿，弯吉，我觉得我都快事睬你哋啊。 你唔系，居 士，居士唔好走啊，居士。 老公啊， 走咗喎。哎呀，哎呀， 其实啊，你使咩信埋啲咁嘅嘢啫？你想发达嘅话，我有个好方法嘛。 我识你咁耐，我唔知道你识呢啲咁嘅风水阵，你有咩方法啊？ 你冇听过咩？男人啊，怕老婆就会发达噶嘛。 吓！ 总之由今日开始啊，我讲一你就唔准讲二，我行话你行嘅话你就唔可以坐啊。照我嘅话咧，做到嘅话三五七年嘅话包你发达啦。 咁 依家快啲入去洗干净个厕所啊，跟住啊落街帮我买今晚嘅晚餐啊，仲要啊，我要啊。 咪啩。 聚满百般好，唱转百般离。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 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好啦，今日片段人间啊，年初二啊，好运话咁掩啊，大家咧就以后咧就一家和顺，开开心心，老少平安。 大佬讲得好啱，你话一家都即系话咁易，就乜嘢都和和顺顺。你知唔知啊？今日咧，如果睇睇个日子，系2022年嘅2月2号， 哇，仲要初二， 有好多个二，冇错，系千古难得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日子。 好嗱，咁啊，节目尾声之前咧，我梁继章咁啊，再一次咧，将所有嘅最好嘅祝愿送晒俾。听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吓，无论咩年纪啦，身在何地啦吓，比如有啲人喺外国听紧嘅都唔定啦吓。咁啊，无论做乜嘢工作啦，无论旧年嘅运程好或者唔好啦，希望来年或者话今年啊，唔系来年啦，因为已经进入咗呢一个新的一年啊嘛。 冇错。 希望喺今年大家咧每一样嘢都系得心应手，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身体健康。 我仲要希望咧，就系话咧，当然啦，可以喺屋企度过年嘅朋友啊，系会好开心。我知道而家仲有好多嘅朋友咧，可能系喺啲隔离营嗰度咧，系过紧新年嘅。唔紧要，我哋知道你嘅付出嘅话，都系为咗我哋大家一齐去防疫嘅啫。所以我系特别要向你哋咧讲声嘅问好，同你哋讲声嘅就系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啊！ 嗱，无论你即系过去一年过得好定唔好啦，希望所有唔好嘅嘢全部走晒吓，大家都迎接最好嘅一年， 冇错。如果今日年初二公众假期仍然要翻工吓，无论为咗咩原因都好啦，都系希望你工作愉快，继续努力，好唔好？好，呢、這个时间亦都嚟到我哋节目尾声啦。听日吓呢个赤口，我哋会继续翻嚟。 冇错，亦都要多谢今日咧，就系我哋打电话同佢拜年嘅每一位我好朋友啊，我哋友谊永固啊，咁多位前辈身体健康。 多谢大家每一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听着个收音机，听着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希望我们今天送给你的节目你会喜欢。听日十点约定大家再见，好不好？ 好， 恭喜发财， 拜 拜。 拜 拜。 Put you in a trance.